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咪要挂迟晒大到开啊！ 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系嘛？咁人哋有生意做啊嘛，系咪啊？你系咪人哋冇张生意，你系咪你包起个场？ 系咪受到政治打压落去个节目？ 我哋唔系受到政治打压，我系 即刻俾人迫害， 经济打压， 俾开麦啊，封麦，封麦 啊！但系各位啊，放心， 希望我哋过多年啊， 顺延嘅啫啊，唔系 cut 时间。如果唔系又话俾人有人哋话我哋扮大牌吓，耍大牌， 虽然我哋系黄牌， 偷工减料啊，咁啊唔系太好，系嘛？休息一个礼拜，大家都好精神嘅，所以大家听到把声咧都系比较轻松啲啊，插足电咁嘅声气系咪啊？ 真系有人问我点解上礼拜冇咗啊？一集啊， 系成日俾人 解冇咗咧？ 即系捞捞挛嗰个 feel 啊！ 因为我决定嘅系咪？大家要闹嘅揾我，你唔好闹呢两位吓、 啊，你爆你破产了 唔系破得晒嘅，唔系破得晒。 唔系，我就觉得咦，真系人听。 喂，大佬，咁人哋同你咁努力咁跑咗一年系嘛？咁你冇理由做节，你都唔翻去做人吓、啊，做得节噶？ 得人力嘅嗰个人系 最紧。即系点啊？嗰个系边个咧？ 我系一个人力嘅 function。 哦，咁 嗰人咩人力 function 嚟嘅咩？ 都 你唔好搞乱喎、啊，大佬，嗰啲唔系人力嘅 function 嚟。不过好多人力嘅人去支持咁解啫喎。 支持系咯，一半咯，我谂。 有买台啊？冇买台，冇筹旗咩？ 我去 church 啫嘛。 哦，即系筹旗嗰啲 礼官礼啫， 官礼啫嘛，系咯。 唔好成日扮晒讲得唔讲得之间，佢又喺度暗笑啦。你系讲紧某， 你主唔系啊？唔系 ，sorry。 你要婚礼啊？你一样系讲得唔讲？ 今日好多，今年真系好多婚礼去。 系我嗰日都系饮嘅，所以我嗰日系唔得闲 嘅。唔系就系嗰日大家都系嘛？ 唔系好早，十点钟真系好早。我搵唔到发型屋开你个梳头。 咁你自己奶啦。 冇乜洗咗个头就咁去咗。 系咩？好明言之云咯，嗰日。 OK 啦， 但系咁少相嘅，你点解 少 OK 啦？ 定系还是你揾唔到一个社运男朋友咁嘅身段嘅人同你合照，冇人 share？ 唔系啊，哇，我好多咯，已经 嗰啲唔系社运男朋友咁嘅质地嘛？ 又咩噶咯？刘墉即系四一噶咯？ 一四一，但系唔系社运男朋友嘛？又社运男朋友， 你真系开咪喺度咁样讲， 好可力，唔系讲埋啲乜嘢？ 你真系开咪讲一四一嘅啫， 祝福一对新人啦，真系好靓咯。 咁人哋系咩嚟㗎嘛 ？Miss Hong Kong， 见到 系咪？咁佢靓系应份㗎。但系喂，你唔系即系我真系想问， 瘦啊佢。 佢之后咪喺 Facebook post 咗段 YouTube 嘅片，有冇睇啊？ 冇噶， 我真系觉得好睇。 咩嚟噶？ 大概系将大家嘅生活嘅 clip 啊剪埋一齐，亦都有 hard sell 下佢自己咪咪 mark 嘅嘢啦。咁但系我当然知你冇睇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我觉得拍一段嘢系真系要有心机噶，我真系推崇系咪？极致推崇。 咪即系嗰 Facebook 嗰啲捞捞埋埋嗰啲，而家好兴嗰啲啊？ 诶，类似。 喂，呢度删减啲啦。 好，我继续落。 我讲下我哋琴日做咗啲咩？ 哇，琴日开咗 太 juicy， 点都要讲五分钟噶啦，即系。 你哋琴日啲嘢太过 juicy 咧，就系。 嗱，我讲先。 开心到爆。 琴日系学联同学文决斗，要争做一哥。不过系打篮球比赛， 我谂好多人睇个 post 都睇唔明嘅，其实 笑到碌地。 喂，我写得好清楚，睇唔明中文嚟， 唔系唔明前后点解会有一个咁嘅 event 又或者乜嘢嘢？ 哦，嗰啲唔使交代啦 ，party 啫嘛。 跟住咧， 咁咪里边有好多竞技比赛咯。 哦，咁你头先讲咗好多 insider 嘅内幕出嚟嘅，边个老土边个爆啲 gap 唔讲得嘅咩？嗰啲 乜嘢啊？你讲紧？ 吓、啊！你头先食饭嗰时讲我有啲咩 斗 咧？你慢慢嚟，你慢慢嚟，你唔好成日一跳落去就话跳去讲啲唔讲得嗰啲嘢。 我 哋首先冇，首先冇话边啲唔讲得，而系你一跳就跳到嗰啲位， 佢引发你讲啊嘛。 唔系你咁样讲完，更加唔会讲啦。 咪咯，即刻濑嘢咯，惊。 嗱，我要讲，我要爆咧，戴耀廷先生，戴耀廷教授系啦，佢系好耐冇做运动，佢唔够气。 都唔系 佢打咗几下之后就系咁嗌救命，叫人换人落去，要打结果我就顶咗佢个位啦。 唔系话说，琴日有个即系我哋去咗 度地方 party， 跟住有好多竞技游戏，唔系运嗰啲叫咩？唔系竞技游戏，好多运动比赛。咁其中有一样咧就系叫篮球比赛。 系。 咁咧里边就竟然系， 其实都唔系唔讲得嘅， 系有何俊仁。 系啊，但何俊仁系以被捕人士身份参与。 唔系，系咧有两 team 咯。 我哋有律师队啦，即系又有被捕人士队啦。 系啦，咁啦。其实学生都是被捕人士 队，所以学联当然是被捕人士队。 是啦是啦是啦。咁比赛的时候就有何俊仁啦、李卓人啦、张超雄啦。 冇错。 加埋应该有500岁嘅嗰队。 我哋琴日系爱与和平占领篮球场。 冇错啦。但是律师都是有 Johnny 啦。喂，但我真的觉得呢，你。 点啊，唔好爆我嘢 ,ok? 又唔好爆啊，你自己都唔讲。 咪开头真的好慢啊，肉搭。 喂，你讲清楚啲咩叫开头喐得好慢，你真係好暧昧啊，游小姐。 喺个一落场就 必有啊。 猪油膏咁啊，全部都。 喂大佬。 因为佢哋个都话自己十年以上冇掂过篮球。 我对上一次打篮球真係同人咁样喺度斗波。 竞技式嘅。 已经系2005年时嘅大佬。 喂，其实啊，你嗰时射篮你喺咩度啊？ 射篮喺度啊。 咪可能咧就系、是、 我哋有 系射篮嘅， 有队长带住啊嘛，跟住系系 啦， 跑晒， 系冇人入到啊，系零球啊， 系两队都冇人入波， 仲要喺好近嗰个位射噶啦，已经都系零球，冇人入到，于是乎，哎，算啦，唔好再射篮啦。 即系话人哋咧射十二码系射到人哋射是打边射唔入， 射唔入 嘅。我哋唔系，我哋咧，我哋射系射到 中一 边，中一粒都赢， 都赢啊，都系冇人赢。于是乎，哎，唔好啦，不如五人对五人比赛咯。哇！跟住就， 但系嗰度系半个篮球场啊！我哋居然系搞个五人对五人，简直离晒大谱，企都冇得企。 系啊，其实你哋成日攞埋一大扎咧，真系笑到我肚痛。 跟住咧， 唔系跟住，其实我哋喺后边睇嘅真系好开心，因为我哋咧系隔住咗一个类似铁丝网咁嘅东西。咁我哋成日喺度笑啦，就话哇，其实将来佢哋如果真系有乜衣郁入咗赤柱咧。其实都系喺个铁丝网里边喺度打篮球噶啦，咁我哋练 先啦。爱与和平占领监仓， 占领赤柱咁样， 即系个个就无自由失自由咁喺度唱噶嘛。 系啊，你又 我谂起监狱风云嗰个喺篮球场中间 放风嗰种， 足球场中间打篮球场打康乐棋， 打康乐棋嗰啲咯，着住嗰啲 臭衫咯， 系啦，啡色嗰啲胶鞋嗰啲。 咁琴日好似有食饭添噶喎。 琴日有啊，咁琴日个 gathering 系宵夜 食咯。 咁除咗打篮球之外，仲有咩活动啊？ 有羽毛球咯。 佢哋去咗打麻雀咯。 唔系我唔系 ，sorry， 跑马仔。 你哋唔系输，你哋话打输咗咩嘛？打输咗食何俊一啖。 唔系，我哋要斗快食30分，最快嗰三个咧就可以免疫，第四个输咗嗰个咧就要上去嘴啊何俊仁一啖。 但你哋呢样嘢系冇问过人哋同唔同意喎。 我哋突袭 呢 个 非礼， 咁哇唔系啊？点知我哋打几多打，冇人攞到30分，何俊仁走咗。 我系佢都即刻走啦， 我系你都打唔够30分啦，光荣嚟嘅而家。 唔系我22分去到， 你嘅真系算系最够朋友。 其他你知唔知系5番零同埋0番咯？我系一个人一支独手，我琴日话早知打去麻雀馆。 嗰两个0番嘅系边个咧？ 琴晚第二场唔讲咩啦，即系嗰啲咩啦。但第一 round 系跑马仔咯，话 佢特登成日问啲嘢系。 系咯，就知道好尴尬。 头先同我哋食饭问晒，知道晒我哋唔讲得嗰啲嘢咧，专问嗰啲嘢。 真系 跟住喺度制造，喺度制造一个。 我呢个王牌节目嚟噶，我哋应该 喺度制造一啲。 唔单止要新冲击， 好似我哋有 嘢唔讲咁样。我哋要喺 content 上边赢人啊嘛。 喂，讲新冲击，不如讲你去咗边啦？圣诞俾人监禁啊你。 系啊， 我轉話題啦。其實我 去邊啊？死去邊啊？你 我轉話題啦，轉話題。今日其實我哋大家， 但我想講我跑馬仔咧、啊，我其中一個對手係 Martin Lee 咯。哇！但係我哋廿鋪咯，鬥快食咯。啊、我比布蘭已經去到11鋪咯，贏咗。我覺得真係叻。我喺 其實琴日真係 麻雀台上贏咗佢咧，哇！真開心到我死。 仲有咧， 琴日最好笑嘅就係當學聯對學文嘅時候咧、啊，學聯係大勝，因為黃之鋒唔識打籃球。 喂，唔係佢係乜嘢波都唔 佢 係 交波俾佢接波咧，好似守門員足球場人哋射十二碼夾硬擋開個波咁咧。 佢羽毛球又唔得喎，哦，真系几鬼离奇啊！我以为佢都 咁，人用晒时间去谂下啲问题，点样答啊？点样做运动咧？ 唔系嗱，我真系我 唔系咁，佢叻喺第二地方。 琴日发现咗个问题咧，好多细路系 未掂过乒乓波即系连揸拍都未知咯，系咪咁样？我跟住咧，我同另外阿 Linda 啊，即系另外讲咧，我话吓细细个已经落楼下嗰啲石台度抽 乒乓波，石台 系啦。而家系咪冇咁受欢迎噶？ 唔系，而家屋村冇石台嘅而家。 唔系，我哋中学嘅时候好多人都唔打乒乓波噶，都系即系好少部分嘅人打乒乓波， 但 系大部分十个男仔九个都打。 系咩学校啦？ 十个男仔九个打篮球。 咁你成日有块红双喜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咪 有块流星啊嘛？就 你知唔知几多钱一块乒乓波板啊？ 我买嗰时系十二蚊。 110元 啊！咁你嗰啲唔系入门级啊嘛，唔系入门版啊嘛。 我话俾你知点解啊？你去咗好多地方，你搵唔到乒乓波台噶。 系啦， 你免费嘅地方咧最多咧，香港嗰种 sport 咧就系篮球，因为篮球场最多。 系啦，因为街场 香港政府 系 得最多就篮球场。 乒乓波台以前啲旧屋村就有，而家冇晒石台。 系冇错冇错。 系嗰时一嘢就落街就系乒乓波啦。 所以 咪 啦， 因为你讲一九六几七几年嘅事咧，系你先知嘅啫，游小姐。 悭啲啊你，但系而家系搵个乒乓波板都好难嘅，你知唔知啊？ 因为冇晒文具铺啊嘛， 冇错啊！我哋香港纸扎， 我哋讲你冚唪唥都有好公共性噶嘛， 纸扎文具铺先至买到块板。 以前我哋买啲乒乓波板，有边个唔喺文具铺度买啫？双鱼、流星、红双喜系嘛？ 系咯， 嗰时讲仲乒乓波仲系一毫子一粒。 其实冇文具铺，连篮球都买唔到你问我， 你 问佢而家问篮球边度买？ 商务 买 搵到有啊，同埋好多咩真系运动用品公司都有咯。 乒乓板就冇啦。 乒乓板啊，真系淘汰咗。 真 系 好 问 啊，系又冇地方打。 唔系 细个 成日打粒啲乒乓波咧。 唔系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点样整 啊？我梗系知啦 ，John， 你知唔知啊？ 咩啊？ 粒咗乒乓波点 算啊？ 攞热水。 好嘢！ 六几年嘅。 你以为你唔知添？ 你都嘥气真系，我点会唔知啊？ 唔、okay, 买你应该抌咗佢咁样凹咗就。 咁篮球雪扭气点咧？ 崩埋佢咯。 呢啲咁嘅 gap 唔应该出嚟喺个牌节目 啊！你下一个系咪问撇咗身份证点啊？咁 执翻佢 咯。 系篮球凹咗系崩埋佢嘅，冇错。 羽毛球 想点啊？ 羽毛球甩咗毛又点咧？ 如果唔系想点？ 换个个咯， 冇错咯。 啊，真系太耐啦！ 哇，唔得， 太过唔掂啊，顶唔顺啊！ 同埋系咯，羽毛球咯，又我都有玩你冇。 唔系嗱，乒乓球个损耗大好多噶，你乒乓波会打翻下唔知飞咗去边噶。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篮球 系 二六 村就系 篮球， 因为会碌我出去啊，碌咗啲花槽度唔知点执， 跌咗落坑渠窿咯，系咯，飘咗去咯。 所以篮球系香港而家即系我哋啲八十后集体回忆嚟咁，应该 系啦。佢哋真系揸住个板，个板都唔识开波，你知唔知啊？嗯，即系唔知道原来 迪仔， 唔系呢度要迪下，对面 迪 一下噶， 唔系 我 应该知。 佢哋话点样打噶咁样咯。 你应该同佢哋玩超级无敌乒乓波， 系唔掂台嘅，系咪应该？ 喂，你反系啦，超级无敌乒乓波反而啲人识玩啦， 系咩嚟噶？就系、是、掂。 你讲咩啊？ 哇，咁啊真系唔识， 真系唔掂台啊！ 你真系唔知啊！ 我哋超级无敌掌门人最受欢迎嘅游戏，你都唔知道啊？ 都系迪仔咯， 要 讲人讲一样嘢啊嘛， 系啦， 系 啦，嗰样嘢咯，要 啲人就识讲唔识打， 系唔得，系硬系嗰啲叫咩飞，即系打到对面就系飞咗出去咯。 哦， 即系唔会滴呢度下， 即 系滴 都滴唔识滴， 即系唔识滴一下， 滴唔到个对面， 一逼就已经喺对面，即系 就飞咗出街咯。哦，所以永远都打唔到多三球噶。 咁以后就要访问下啲九十后系咪唔识打啦？ 啊，呢代啲人打乒乓波喺边度学？你知唔知啊？喺 V 度学嘅。 哦耶！ 喺个游戏机度，哎，打得好叻噶，但系佢永远都唔知咩叫打出界， 即系唔识揸嗰个板咯，即 系 手指唔知点样夹落去咯。 佢净系识揸住 V 个 remote， 就永远喺度打咧，佢一定直过对面噶嘛，佢唔会打出界噶，阴公。 因为我打环板噶嘛，细个 吓， 冇噶，即系而家嗰啲胶咧，后边系冇胶噶，唔知点解。 啲胶俾你派晒嘛。 唔得，好难。我哋应该下一节会正常翻嗰时事。 俾你咁样偷击咗添。殺咗我一球 波！嗱，我哋讲正经啦，唔好 等啦，唔好唔好等下一节啦，而家 好多嘢讲噶嘛，其实 2014年系一个波澜壮阔嘅一年，因为好多嘢咧都喺今年发生。 你留嘅字系民主运动嘅波澜壮阔嘅一年。喂，呢、這个我哋头先倾好咗 topic， 你唔好而家转啦。 咪咯，波决云涌啊嘛，嗰啲 啊。哦，系一个民主运动波决云涌嘅一年，咁啱唔啱啊？ 少咗句好 因为事实上有好多嘢呢，即係之前几十年民主运动香港都冇一个突破，叫做即係好多人都会讲，就係话哎 今日我哋有阶段性胜利啦，又或者我哋今日有阶段性成果，我哋应该执埋嘢翻去唱 K 系嘛？ 但系今年 即系好坦白讲，呢种唱 K 嘅情况就转变咗啦。今年我哋做嘅嘢就唔系翻屋企唱 K， 而系喺度继续冲。 今年做咗嘅嘢就系变咗系，即系卅年来都冇试过咁劲喎。 系咯，永远都系游行绝食嗰啲啊嘛，以前。 即系而且劲系两方面嘅，一来个频率系高咗好多。即系以前就可能啊，一年游行两三次大噶啦，系嘛？跟住就系贵党搞嗰啲四五行动嗰啲啦。今年就唔系，即系喐啲都三几千人，系咪？亦都发生咗即系香港民主运动史以来吓、啊、最大型嘅抗争运动，就系占即系占领金钟、占领铜锣湾、旺角，差十五日咁多。 咩武器都见过啊！今次真系 警方嗰边话嚟， 系啊，警方嗰边。 即系以前警方就从来都未试过亮起嗰啲黑旗啊、红旗、黄旗，真系少嘅。 今次真系乜旗都出晒， 今次真系乜旗都扯晒、 啊。以前咧，真系喺屋企睇电视咧，等等叫都系等，仲系黄旗嘅。喂，点解都唔出红旗嘅？哇，一边啲棒就又黄又红又黑。 即系咧，所以咧，点解要讲大事回顾？就系、是、要帮大家温故知新，到喺今年发生咗咩事嘛？我哋由应该由第一件事可以讲起咧，就一月一号嘅 元旦大游行， 公民提名就必不可少啦。阿婆接落去啊， 接唔到落去，接唔到落去。其实一月一号就系民阵发起嘅大游行啦、嗯。 但我真系冇乜印象啦呢、這个， 因为大家 即系 comparative， 因为 太 多太多， 太 small 呢、這个。 有乜比较之后今年发生嘅嘢咧？嗰、那个游行已经唔算系咩啦。但系点解嗰个游行系其中一个重点呢？就系、是、因为已经确立咗，即系政改里边嘅方案要包含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就系、是、公民提名。因为唯独是喺个公民提名， 其 实 嗰阵时咧就未系嘅，就学即系学界就喺度高唱呢样嘢啦。咁但系坊间都仲有好多温和派就话最紧要就 保留， 例如贵党啦，就最 又系贵党啦， 冇筛选啦就得啦，就唔一定要有公民提名 嘅国际标准啊嘛，要符合 系啦，就拗国际标准啊呢啲咁嘅嘢就拗咗好耐嘅。咁所以咧，当时其实个游行个主题唔系话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不过我讲紧人民力量啫，因为我嗰阵时 人民力量 秘书长嘛。 我都系记得嗰啲嘢嘅啫，其实 当时吓， 我哋个 chronology 系我自己睇翻自己个 Facebook 咧写翻出嚟噶嘛。 但你只可以睇到， 但你而家唔系秘书长，你依然系坚持呢样噶嘛？系咪？ 坚持 嗰、那个系一个原则嚟嘅。 公民提名必不可咩 公民提名，公民提名最主要嗰样嘢系讲一个提名权嘅问题嘛。你普真普选系应该要有提名权噶嘛？ 嗯， 如果你冇，你净系得投票权，咁你系缺咗好多嘢，咁你公民唔系真普选咯？ 系。 因为喺政改上面大家都系期望一个政府系需要面向市民嘅啫，而公民提名系一个最短、最清晰、最直接嘅方法，令到呢一个选举赢咗个 candidate 咧，系会面向市民，所以公民提名系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咁解。 系、嗯，到今日我都会坚持呢样嘢。 系啦， 我都觉得呢样嘢好重要。 吓，咁跟住件事咧就唔系即系香港大事回顾，就虽然唔系净系回顾，即系唔系净系围绕住普选或者政改呢一样嘢嘅。吓，第二件喺报纸上边我哋叫做大新闻嘅咧，就系李慧玲被炒啦，就 去到二月咯， 二月头发生嘅事啦。咁点解要提出李慧玲被炒呢一件事咧？咁其实大家都会记得，就唔单止牵涉到李慧玲嘅，其实之后王杰伟都俾人搣埋柴嘅。原本有上午一个叫 Prime Time 一个重要时段做嗰个时事节目咧、就一齐俾人搣柴，搣到去咧就黄昏。 起初系调时间先， 系啦，系调时间先。跟住先至被炒嘅， 咪头尾一天出发啊嘛，本来系 系啦，咁去到后尾咧，就王杰伟都冇嬲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会有呢件事出现？就其实即系当然，佢哋自己都觉得，诶、哎，张台嘅讲法就系话要调嗰啲节目啊，要 rearrange 啊，要捉多啲新节目出嚟。 成日都系咁噶啦，隔几个月就调噶啦，咁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你将呢一件事去到之后嘅刘俊图预习。亦即係明報嘅主編啦，咁就係講緊呢，佢就明報就揭發咗一件事，即係收到密報係咪，就報導咗喺共產黨喺外國嘅資產，就令到呢件事呢當時就已經引起呢好多人討論同埋譁然㗎啦、直至到及後呢劉俊圖被人斬之後呢，就發覺劉俊圖私人呢就冇牽涉住其他金錢啊，又或者私人瓜葛嘅問題㗎喎，咁唯獨是可以圍繞住呢件事呢係言論自由被打壓嘅一部分， 所以我哋2014嘅另一個主題就係香港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重打擊， 咁之后亦都会讲到其他事系关于即系言论自由被打压噶啦，不过我哋唔喺度做二咧，不如讲之后啦。咁去到2月16号咧，爆发咗一样叫驱蝗行动。大家对驱蝗行动有咩印象咧？ 系咪即系拖劫嗰啲咯？ 驱蝗行动。呢个系咪拖劫啊？其实我唔系好记得。 金金大枝 系啦，你就一定会 reckon 一个名咧，叫金金大枝嘅金金大枝。 你嘅前 系 拍档主持 会version 1.0 系 吓，而家已经系3.0啦， 而家3.0啦， 而家 3.0嚟 嘅 version 1.0嘅，你系 version 2.0 哦， 嗰次系阿 Andy 同埋阿金金大枝嘅一左右啊嘛，系1.0，一左右啊嘛。咁啊，金金大支拖劫呢单嘢咧，其实就当时已经引起好热烈讨论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要搞本土运动，系围绕住乜嘢方针去搞？即系当然你话啊，社会政策资源上边应该照顾咗香港人先嘅。即系我相信、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记得啦， 系啦，即系喺我唔相信有政党或者香港人反对 嘅，因为后来拗驱蝗呢个字都嘈咗一轮嘅。 话系咯，蝗虫啊嘛，啲铺 草好耐嘅，关于呢样，即系当然，即系可唔可以用呢个 terms 咧？呢个 terms 有冇歧视咧？会唔会煽动族群仇恨之如此咧？呢个样嘢咬 我记得系咪个 poster 喺个狮子山跟住有只蝗蝗喺度嗰个开始噶嘛？ 系其中一个 campaign 啦。咁 其 实 呢个系 mini 广东道定系上水嗰啲噶？ 光道。广东道 ，sorry， 广东道 走音添，广东 道。道 如果系上水嗰啲就通常， 因为第一个 本土运动， 驱赶水货客 系啦。因为你第一个 recognizable 嘅 actor 系阿金金大支吹鸡噶嘛，咁佢哋系拖住个箧去喺金钟，唔系屌喺广东道嗰度周围问啲游客，你系咪蝗虫啊？ 系 屌嗰啲揸住拖箧嗰啲人啊，嗰啲咁嘅即系嗰个行为，即系本身你 入名店噶系咪？ 系啦系啦系类似啊，咁、那个行动嘅纲领 好遥远咁，突然间 你系冇一个。 因为中港矛盾其中一环嚟喎，呢个 系一个太深层次嘅讨论啦。 唔系，但已经俾雨伞运动已经推到， 当然系 overwhelm 咗啦。即系当你 好远咁啊，定 即系当你关咗入个垃圾炉度，困你瞓三日，你之后就发觉边一个人嘅臭狐都好香嘅，因为冇嘢臭到个垃圾房就味噶嘛。即系而家已经大家你唔使咁嘅嘴念嘅， 啲比喻差。继续继续， 喂，大家已经系 overwhelm 咗咁耐，冇得讲啦，系咪？咁因为 唔系嘅，如果你嗱，如果你将自己大家回复翻去2014年2月咧，当时系冇乜能量，好多社会运动都冇乜能量嘅， 系 变咗呢啲嘢系有少少能量喺度嘅， 亦都出现咗 A one 噶，我记得金金大师上过， 当然啦，系嘛，佢持有佢嗰排啊， 佢有一成好似拖劫。 有一成唔系之后啦，已经系即系讲紧佢系有一排做节目咧，突然间谢晒嘅。即系我同 Andy 系见到佢话佢俾国安跟紧。佢、知道系成日出咗，有人跟住，成日有人啤住佢。所以有一排咧，我同 Andy 话：喂，你真系即系收下声啦吓！即系有时太过高调咧，你系唔知道自己付出紧啲乜嘢 啊？着一着草先啦。 我又冇叫佢着草，但系事实上，你有时啲嘢系去到真系，即系好似刘俊涛单嘢咁，你其实之前系喂完全系冇先兆噶，你去到有先兆嗰刻就已经可能，哎，唔知边个亲戚间公司俾人搞紧，又或者自己个老婆，哇，间公司唔知突然间有人贴派佢大字报，诸如此类嘅嘢。喂，我话你 佢唔同嘅，佢去到做报纸头版啊，仲要去搞紧中港矛盾呢样嘢 系啦，做咗好多人嘅， 系得罪好多人啊。 即系呢一样嘢有伸延到就系旺角同埋即系有一成即系旅游区拖劫嘅行动啦，咁啊即系乃至到有人抽水呢个拖。拖劫行动就俾人话有冇即系俾人问佢有冇份策划呢个拖劫行动，其后就系话佢系受邀请就保护呢班游行嘅人士咁。 哇！ 咁我当然系汪洋德啦，系咪啊？大家都会记得呢件事啦，抽水之王啊嘛。好啦，睇我哋嘅时间先。 系你问翻我咧，我都记得其实即系二月嗰阵时系好多嘢咧，成个即系社会运动个界别咧。都系好似系毫无能量嘅，的确系，所以嗰时都系唔知做咩好，就觉得每一样嘢都有机会，可能系有方向嘅，我哋都觉得可以，可能去试下做嘅，都唔原则上唔会太过反对嘅，其实 系啦，呢、這个就系热政党里边嘅 insight， 我可唔可以咁讲？ 系啊，咁呢样嘢都已经嘈好耐噶啦，话俾你知啊，而家都唔怕讲， 你讲， 我都知啊，我都知啊。即系当然呢个系一个政党嘅 insight 啦，系咪？咁但系啊，而家死者已矣啦，唔关事啦， 咪咯， 未死人哋死者已矣。 我唔系讲佢， 人不在其位， 啊，人不在其位。去咗2月26号就头先我哋讲啦，明报网络嘅 营运总裁刘俊图就俾两名电单车嘅凶徒咧斩咗六刀，送院后就一度危殆。咁之后我哋讲萧山， 但系咧，其实我睇翻嗰排啲新闻咧，我突然间发觉佢哋个个都系蓝丝带咯。挂住呢，原来我记得 嗰时因为系保护新闻自由，大家都挂蓝丝带，所以我哋全部 都系蓝丝带，都挂住个蓝丝带嘅啲相。 因为今年点解我头先同大家倾嘢开会嘅时候提起即系撕裂呢一样嘢咧？咁当然我头先个思维未 come up to 一个好 definite 嘅嘢嘅，但系今年系出现咗一种生物叫蓝丝带噶嘛。你之前好难话，喂有个 term 形容紧 probation camp。 系你唔会话嗰啲 你唔会 新闻自由， 你唔 会 俾个 term 佢哋叫 probation camp 叫蓝丝带， 咁样一个 term 系形容一 group 人， 而且你亦都冇一啲好 recognizable 嘅嘢去形容嗰堆人，嗰堆人会喺新闻写啲评论啦，又或者大公民会写 article 啦，你唔会 come up to 佢哋有做咗啲乜嘢对个社会做啲咩咧？佢冇噶，但系今年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蓝丝带， 系 支持差人， 都唔系丝带嘅丝。 系啦， 尸体 系丧尸嘅尸， 支持差人打学生嘅嗰啲咪蓝丝带咯，收阿爷钱做嘢嘅咪蓝丝带咯，喂，好清楚噶，界定得好好。 你嗰时有冇戴个蓝丝带？ 从来都未啊嘛，点解无端 我有啊，我有啊， 戴个蓝丝带咧？ 嗰时咪支持你唔系支持刘俊涛嘛？ 戴口令 嗰个系啊，嗰时。我咪啱讲完咯，你咪搞错，你做咩啫？ 我可能太过， 我就系嗰时咪蓝，咪蓝丝带， 唔系听住佢讲嘢， 组织紧， 我咪噏字嗰啲咧，读组织稿， 我冇读稿啊，嗰个 caption 读啫，系咪？ 嗰时咪蓝丝带行动咯，好为靓。 咁去到三月廿三号嗰前后后啦，就系、是、又系阿 Johnny 个贵党啦，又系 Johnny 啊， 唔系我噶，即系唔好成日。即系我系 你隶属嗰个，你当时隶属嗰个政党，唔系嗰个政团。 Raymond， 你曾经代表佢出选 立法 会， 选立法会噶。 啊， 唔好讲 火拍陈伟业嘅一张名单嘅，你嗰阵时 排第三噶噃，你吓。 唔值得提嗰啲， 哇！你就哇，你嗰 part 又唔提，我啲又系咁 样。哇！你咁样选嗰时用人啲钱吓，而家真系选完之后就冇一件事。 哇！你 仲咁样人嚟？ 嗰钱唔系我冇用，嗰钱系张名单用，我即系名单里边嘅其中一个棋子， 咁你 细粒嘅棋子， 咁你都系有份用咗一小撮啦，系咪？ 你棋子咁样，你讲到好似俾人用咁样嘅棋子。 嗱，嗰个我。 你嗰件衫唔系人力嘅，俾你嘅。 嗰件衫有大舅嘅样。人力就唔记得啦。 你啲文宣唔系嘅，即系冇用你嗰啲 design。 冇乜粉拼嘅咋。 三月就系、是、海怡西补选啦， 吓咁 啊！进步民主派就出咗阿袁利明去选啦，就 犀利啦， 就同贵党又系你嘅贵党啊， 善鸡吓，你谂唔到形容点形容嗰个嘢啊？嗰、那个嘢叫善鸡。就系善鸡咯， 善鸡。 善用佳俾我嘅印象系真系，佢系唔系？佢系咧， 佢唔咸湿， 佢系 好正经， 真系揸住支麦唔系好识讲嘢，其实 好正经。 有边个民主党真系支麦识讲嘢嘅咧？ 我咯， 何俊仁同你 咩？ 何俊仁好啲， 我咪揸住碌麦咯，而家咪就系。 哇，何俊仁真系。 即系唔系何俊仁 talkative 好多嘅个人， 唔系呢排一日先但系见到佢咧就 好搞笑噶佢， 系啦。哦，原来休息一阵啊，时间差唔多啦。 好，下一节再翻嚟。 才不管吃晚饭跟你有你管大满喜长好管又转落板掌不包到满困在空中已经太满要落 PK 踢走不管哪里圈圈有狗作伴抗物中心上位我伴我才艺金宝 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翻嚟2014大事回顾之前咧，有个紧急呼吁啊， 好紧急噶， 就系而家告急啊，呼吁大家全家总动员，票投黄毓民， 撑毓民， 系啦，咁呢个系有人叫我哋喺度帮手呼吁啦，咁你自己研究一下啦。 嗱，咁系大概一件事咧，大家去百慕游报就搞咗个选举，咁个选举就系讲你最想过主嘅一个泛民议员。咁但系你有冇黄毓民啊？ 争得好犀利，就系有刘慧卿同埋黄毓民嘅，系啦，贵党嘅， 贵党 嘅 两个参选添， 系 举咗个何俊仁。不过咧， 何俊排四， 好快啲人就认清咗何俊仁咧。其实系中有回报嘅啫，即系大家要集中票源去撑毓民，系嘛？呢一个美誉啊， 告急 系唔可以俾刘维庆。我讲多次，过主呢一个美誉系唔应该俾刘维庆嘅。 嗯，咁应该俾个咩佢咧？ 刘维庆系可以自己退党唔玩嘅啫。 系 啊，咁之后自己 即系都觉得呢个宝藏应该留翻俾黄文 系嘛？系啦，只有黄毓民先系义正言辞嘅民主党派，佢要宇宙唯一党派嘅唯一个议员黄毓民先要过主，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大家要 大家快啲发功， 呼吁埋自己所有嘅网友去852邮票，我哋要撑毓民， 全家总动员， 投完一次唔够可以投两次，投完两次唔够可以投三次，只要你要 clear 咗个网页嘅 history 咧，你就可以投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啦，冇公信力嘅你讲完。 发咗癫啊！呢两个主题 系嗱，我翻嚟2014 青山走反啊！ 2014大事回顾， 好2014大事回顾， 继续回顾，而家去到三月啫， 咪咯，真系撞鬼嚟 嘅。唔系三月，我哋讲翻头先阿袁小姐个选举结果先， 系 啦， 点啊？ 咁交翻俾人民力，当时嘅人民力量， 即系对当最进步民主派嚟讲啦，咁系一个大胜利嘅，因为咧就系人民力量嘅得票咧，袁利明嘅得票咧系高过贵党嘅善仲佳嘅， 点搞啊你善佳吓？扎根海怡咁多年， 嗱虽然议席系输咗噶，议席就系输咗俾 新民党嘅 新民党嘅陈家沛嘅， 陈家 X 陈家沛系2000几票，系善仲佳加袁利明啲票都唔够佢多， 系咯嗬，即系唔似唔系我似咁 廿票好似。 唔系，咁即系半句话嚟讲咧，即系下次如果袁利明出选嘅话咧，只要将 如果一抽一系有机会赢嘅， 系啦，即系泛民主派。对住呢个陈家沛咧，系有机会赢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好似咧，我收到啲少少消息咧，下届选海怡咧，基本上冇人同阿主席争噶啦。 唔系，即系最开心嗰样嘢系，即系而家变咗民主党界人民力量票啊嘛。 吓，你点解释啊？呢单嘢 上次一样咯，我同 你点解释啊？呢单嘢 少过就夹人哋票。 上次我补选咪咯，同新民主同民加埋多民建联1000票， 系嘛？ 系啊。 咁大镬，咁咪新民主同民加你票啊？ 有冇搞错啊？ 系啊系啊，少过我噶，我系排第二噶嘛。我系参民建联45票啫。 咁你下次边个选啊？嗰位啊，倾掂未先？而家 咁快讲，我哋要跟住可以要呢个计划 选举 可以经费开支嘅老大佬黐线。考虑紧咯。 我哋帮袁利明宣布参选，佢会计选举经费 嘅。 我哋可以，我哋可以高调 正式宣布 吓， 系 人民力量嘅主席正式参选2015年嘅 香港小姐 海 怡太太 海怡世。 讲唔到，我惊俾佢打翻嚟插啊，大佬。 咪系咯，大佬，哎，你冇玩嘢。 收律师信 啊，三月啦，有先三月啫嘛，大佬。 好啊，一讲就讲到四月啦，十八学者方案啦。 吓， 十八学者方案咧，本来就冇乜好特别嘅，但系咧，好想 我都唔记得， 我好想讲就系当人哋谭慧珠成扎人嗰啲建制派 吓 涌晒出嚟护航， 讲晒一种嘢叫公民推荐去尝试模糊你嘅公民提名嘅时候，居然有十八学者走出嚟要倡议系呢个公民推荐，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公民推荐咧， 十八学者系边啲啊？ 可能咧，大家而家过咗大半年咧，唔记得咗咩？ 唔记得咗。 系你 公民推荐咧，就系咧话咧嗱，你可以推荐阿威文参选做特首，可以推荐阿 Donna 参选，但系呢个真系推荐嚟嘅啫。到最后咧，我推荐咗呢个人咧，就摆佢个名落去俾提委会，等提委会投票嚟睇下俾唔俾佢入闸。咁、那个结果系咩咧？就系你可以入到推荐呢度闸啦，跟住咧就提委会嗰度闸啦，有另一度闸就要第二闸啦，就拦住咗你，你出都系出唔到去嘅。咁咧就叫做即系无中生有咧，就整嗰样嘢叫公民推荐出嚟，就系咧你系咪都系过唔到嗰度闸嘅结果都系？ 系咪咁啊？ 即系佢喺由第二度闸再前边，前面再加多一度闸。 两道闸， 咁呢个咪即系戆鸠咯？ 有边个呢十八学者里面大家而家仲系为人所识嘅咧？ 我真系唔记得，因为 噏唔到啲名， 有十三学者，有十八学者嘛， 噏唔到， 好鬼多噶嘛，当时我真系唔记得呢个系乜嘢。 冇啊，一辣辣到好多人噶， 哇，好快四月完咗啦， 我四月咗啦，好啦， 咁快。咁快 五月咯， 五月记唔记得有单嘢咧？就系、是、所谓叫做 唔记得、 搞嗰啲系占领中环搞啊，定还是系 你讲咩啫？ 占领中环搞嘅， 占领中环 夹实发 嗱嗰阵时咧就系、 是、D Day 就 系大教授搞紧啲 D Day 噶嘛， 系 咁就系应该系去到 D Day 三之前啦，系啦， 咁佢就话嗱，而家咧我哋有好多方案，咁就俾晒 真普联。 俾晒啲 学 者，俾晒啲国际学者睇过啦。嗱，呢啲全部都系符合到真普选嘅。 嗰、哦、个系咪？ 咁咧，我哋而家咧就要同啲人商讨啦，俾啲自愿参与占中嘅 外国专家嚟， 就去投票，就拣三个方案出嚟啊嘛。 哦，又要话完全冇啊？ 冇咩？ 唔记得你 嗰啲嗰时已经系搏击会 3.0 噶啦，你有份噶好似。 我记得我一时一话佢有参加嗰个 conference 嘛。 有真普联啊嘛， okay, 就 话唔系唔知用人力嘅 真普联应该系真普 咪真普联咯， 系 啦。 跟住话佢讲英文好好嘛，佢自己话 呢啲冇公共性嘅游小姐，你突然间又讲呢啲，咁咧就喺个真普联喺个真普联嘅商议里边咧就 come up 咗三个方案， 冇错。 仲记唔记得先边三个方案啊，游小姐？ 你记唔记得？嗱，我不如我考下你，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投票边个方案赢啊？ 边 呢三 次啊 ？D Day 三 ，D Day 三， 边三个 ？D Day 三系 你数下边三个先啦、啊、嗱。 学生嗰个咯， 学生嗰、 那 个， 学生嗰个 人力嗰个，社民联嗰个， 人力嗰、那个唔系 冇社民， 人力 同埋真普联，真普联嘛， 边个赢？记唔记得 ？D Day 三， 学生嗰个咯，真普联嗰、那个系咪？我屌真 六二二就真普联， 人力 真 普联嗰个赢 系咩？ 系啊，配票嘛嗰时。 唔系出咗集啫嘛，嘛我唔记得咗票咯。 佢咁讲得一定有关，我信得过佢吓。嗰、啊、时佢一定记得嘅啲嘢。 冇理由唔系学生嗰个赢噶，黐线！ 唔系人力哥赢噶嗰阵时，最多票咯。 系唔系？ 咁另外有啲咧可以， 因为 D Day 三啲方案唔单止系其他噶嘛。 85票，685票。 因为呢个系真普联 endorse 个方案咁解啫嘛。真普联 endorse 一个方案提咗上去。 我觉得真普联系最爆尾嘅。 咁咧，嗰千零人投票咧，咁咧， 我有分头、啊。 汤家华方案有17票。 吓，汤十七， 系啊， 汤十七。 同埋咧， 陈方安生2020， 2020 个几劲啊！ 20 都系得43票， 只系多鬼先见一票，即系呢一样嘢。 唔系嗰个先见 傻逼，一定系咁讲。 成个大势出咗嚟啦，就系话俾你知咧，香港即系嗰个进步嘅力量咧，就嚟咗呢度啦。 即系进步力量，只系多鬼先见一票， 即系成个民情。你嗰啲咪保守方案咧，俾人兜脚硬走成，系嗰啲阵时咧，我都记得去 D Day 三咧，啲人系讲亲都话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噶嘛，就算冇都得，不过如果成个提委会系直选嘅咪得咯，即系啲人会讲呢啲噶啦。 其实 D Day 三我有去啊，我系宪制顾问啊，啲人都真系 study 过， 顾问 study 过啲嘢先至嚟，好认真噶嗰班人真系，即系唔系嗰啲牛头角顺数嚟咯。 咁就变咗由嗰阵时就夹住咗泛民啦。 哦，咁啊， 就是、泛民 叫做 就冇得 夹住泛民啦， 因为三个方案 都 有 公 民 提 名。 去到六月初嘅时候咧，就咧六月十号吓，基本法白皮书嗰单嘢咧就正式掀起。 其实呢个白皮书都似乎系呢个出嘅时间都似乎系回应我哋 D Day 三个投票结果。 六月九要讲系， 你讲一讲啦。 有少少，你讲讲先，你讲个女狗， 针， 大家讲个女狗， 针咗你嗰个。 无自由失自由啦！嗰日真系 立法会梁国雄议员咧，就2011冲击替补机制一事咧，就被判即时服刑就四周。系嗰日咧，长毛就变短毛嘅。 呢度要讲讲咧，就系2011年嗰单案咧，阿长毛系 替死鬼咪 钉，俾人钉咗之后，佢系去咗上诉嘅。咁佢嗰段时间，佢嗰个刑期一路都未 serve 翻，即系未去服刑翻嘅。咁当系佢被判呢个上诉失败嘅时候，就要 即时 即系要去还翻嗰几个礼拜出嚟啦。咁所以佢就系点解要去到2014年咧先坐翻？ 当时同期都仲有啲人 2011年 要选呢个立法会，所以就坐咗先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想讲咩？你兜个圈嚟 shoot 啊勾搭咩而家？吓、啊！我哋已经花生台， 即系想探讨系咪够坐问题， 已经俾人话系一个反双簧嘅电台， 所以长毛都要坐嘛。其实最后 咁即系证明佢唔系够坐啦， 咪系咯， 即 系 证明佢坐得 有道理。 唔系啊，上诉甩咗噶，好似 系啊。 咁啊，讲还讲系两单案嚟嘅， 系咯， 即系所以都系 佢嗰种系够坐， 都系白坐咯。其实唔使坐咯。 咁呢铺佢俾人勾拉喎。 59嘢 喎，佢有59个光环咁犀利喎。不过啲小人物我哋唔好讲。香港民主运动系唔应该有呢个人。 喺呢个大事回顾系冇呢件事。 香港民主运动系唔应该有呢个人嘅，呢个人喺度破坏緊。OK。好啦，讲完6月9号6月10啦，就系头先我讲嘅基本法白皮书啦。咁基本 即系其实去到6月呢，即系帮大家记忆一下 ,6 月其实开始都激烈。 非常 即系个社运家开始激烈起上嚟嘅其实。 因为已经系讲緊就系话针对个政改人责人大设立咗咩关卡喺度嘛。所以讲啲嘢就越嚟越入肉，而且香港人亦都呢慢慢觉得把刀真系架喺头上边。 直接开始影响香港人嗰个权利嘛。 所以第一单呢就系、是基本法白皮书嘅， 喂，你成日都讲嘢，今日漏口咧。 我 冇。咩？你讲。 因为我谂起，因为我 嗰阵时唔系噶，因为咧 D Day 三投完票夹咗三个都有公民提名方案嗰阵时咧，啲保守派咧系玩杯葛嘅。 例如 嗰阵时陈方安生嗰啲讲到明唔会再支持落去噶嘛，你 D Day 嗰啲系唔会理噶嘛。 系啊系啊系，唔参。 即系好多温和派佢系玩拉倒嘅，基本上系。 系。 跟住仲有贵党话要退出真普联啦。 系啲楼市忽花嘢，一定记得。 好多似乎想割席啊、跳船嘅嘢出晒嚟嘅。 系啊，即系跟住阿真普联嘅善医啊。 但系，所以我就系话要呢啲就 系 而家往后发生嘅嘢。 因为人力竟然唔投真普联啊嘛，嗰日。 往后发生嘅嘢咧， 自己拧起炉做。 The rest is history。 往后发生嘅事咧，系成个形势咧夹到啲温和派冇得唔同你一齐激嘅。 赢咗啦！你哋咁样真系话， 本来谂住拉到噶嘛，话人力又唔跟我哋真普联定嘅嘢，咁啊， 自己走去 如果 拉票， 我哋又退出真普联啦。 系啊系啊， 问下，但系冇人惩治汤家华，我唔知点解。 冇啦，跟住真普联 汤家唔系泛民嚟噶嘛？ 汤华但系真普联一员嚟噶嘛？ 咪咯， 咁又系。 但系冇啦，之后真普联都冇开会，乜都冇咯。 所以呢个系藉口。 好，检讨 下啦，叫阿姐吓。 白皮猪啊，快啲啊！ 唔紧要啦，佢三个过气。 白皮猪关于啲咩噶？ 头先 你 佢 都 想 抄 翻 晒好似喎，你 系一国两制白皮书，大家记唔记得讲咩咧？嗱，一国两制白皮书咧，主要个论调就系话咧，所有香港嘅权力咧，都系嚟自 中 央 嘅， 每一个权力都系佢俾你嘅， 俾你有 完全系可以收翻晒你所有嘅权力， 冇错。 即系喺831， 简单啲嚟讲，一国两制白皮书就系彻底否认咗香港嗰个宪制地位。 系啦， 话俾你知，你所有权力都系我哋送出嚟俾你嘅啫。 亦都司法 唔 系独立嘅， 批图嘅， 真真正正撕毁基本法嘅，正系中国共产党。 佢点样直接影响呢个法律界咧？ 其实当时就即系法律界听到呢个一国两制白皮书。法官都系咩啊？从政者 打工啦， 总 之就 系，即系总之要爱国啦吓，爱 国爱 国。咁咧就系激起呢个法律界，就发起咗呢个黑衣游行嘅。记唔记得啊？游月华小姐，你好似 有份嘅，好似有份帮你吹鸡嘅，系咯 ？Coordination， 唔系啊系啊，我记得 有份帮你吹鸡 嘅，因为今日跳到嗰度啫嘛。 啊，嗰度已经系六月尾嘅事嚟。 嗱，我哋跳过咗啲嘢噶， 跳过系咯，跳过咗啊。 紧要啊，嗰啲嘢讲六一三啊， 讲埋先翻转头啦。 系咯， 讲埋先翻转头。OK， 系啊。咁嗰次我 系我其实我话俾你知，我未见过咁多法律界人涌晒出嚟。 系啊，其实之前试过两次嘅。 入咗呢个界别咁耐，我冇见过咁多人出嚟。 嗯， 系啊，即系好齐心咯。嗰次仲要好热嘅，我觉得记得嗰日 六月系好热噶。佢哋系着晒黑色西装出嚟，我已经顶唔顺啦，冇冇着件褛。 抹汗抹汗抹汗咯。 系啊。 两次都， 佢仲要企喺终审法院前面影相。 一次400人，一次800-900人咁上下咯。 因为系连我嗰啲唔系好关心政治嘅同事啊，都问我：喂，你去唔去游行啊？即系咁，我其实我心谂，我平时去游行，你都唔知喺边。 我瞓街嗰时，你唔知喺边咧咁。不过真系今次真系嗰次真系好多人，喺个嗰个。叫咩噴水池？ 咁我仲记得嗰次咧，嗰个沉默嘅游行咧，即系呢啲温和保守嘅做法咧，系即系其实真系唔系几合时宜。因为咧嗰阵时咧，俾啲爱港力啊、傅振中啊嗰啲唔知爱港星星嗰啲嚟挑机咧，系即系啲声浪啊，俾佢不停咁盖过喺度嗌咪嘅。 即系其实好冇瘾咯吓。 系啊， 即系一班平时唔去游行嘅人出嚟参与游行，已经系一个 即系你咁样嘅游行。 Step up。 即系啲默站啊、沉默游行這些呢啲咧，已经系冇乜声势，我觉得。 唔系后屘上到去高终审庭嗰阵时，咪冇咗班友咯。 系。 哇！跟住嗰三分钟沉默咧，你真系感觉嗰成个，你知嗰度系喺圣 John's Cathedral， 系成个 area 静晒咯。 喂，法律界应该再发起游行啦，应该抗议律政署选择性执法啦。警方选择性执法， 其 实律政署选择性。 阿 Dennis 有冇出个鸡咧？咁啊， 未啊，未。 你叫阿 Dennis 谂下啦。 好啊， 佢系公。 喂，呢啲先破坏法治啊嘛，即系又拆开少少先啦。 啱嘅，啱嘅。 咁喺呢次黑衣游行之前咧，其实就发生咗 黑衣游行。 我不嬲都系讲黑衣游行，你就话黑衣游行，咁咩意思？系嘛？六月十三号。财委会吴亮星喺东北嗰个拨款嗰度咧就展布， 即系呢度都讲翻少少啦。东北嗰单嘢其实酝酿咗好耐啦，2012年年尾就已经讲紧啦。因为啱2012年选举完之后咧，就已经系即系阿陈茂波波就落去即系做咨询啊嘛，咁就俾人围到阿妈唔认得啊嘛。跟住俾人揭发佢又囤地啊、劏房啊，咁就一路都系讲紧同一路系啦，个劏房啊、醉驾咁嗰啲名咧都系咁样慢慢出嚟。 系咯，咁都唔使问责嘅，即系离晒谱。 因为佢系发展局局长，你自己又搞劏房，跟住你自己又囤地，但系你又负责主理呢个新界东北嘅发展项目，咁你自己又有几得利益喺嗰度？ 负责收购哇！ 喂，咁啊，即系所以其实就系点解会613嗰个会发生咗冲击？立法会的事就是你看到整个咨询过程整个发展计划都是即是黑箱作业私相授受唯唯唯瓜分利益所以才会触发到那件事出来的嘛。有没有补充 不我想起那时候 我补充就是 是不是很多左不是很多 你说吧 左翼 是左交 的人在这里 他亦都自认左交 给你掌声 啊卓佳佳 给你掌声自己 掌声自己 卓佳佳 我们一起拍了照 啊佳佳佳佳成为社运女神就是这样。 即是为什么这件事我特别写下去呢 什么宝宝农床 马宝宝 马宝宝 马宝宝马 宝宝你都吃螺丝啦是不是即是613的冲击是香港社运史上面第一次有所谓少少肢体冲突，而嗰个肢体冲突唔系打交唔系成，而系佢哋想真系即刻冲入去个会场度阻止嚟表决。context 系一件咁嘅事，个问题就系参与嘅，喂，即系你硬唔中意佢系左交都好，嗰班人就系第一班人会揾啲足撬开门嘅人。 我差开你20秒，阿礼哥话我记错咗，应该赢嗰个。D-Day 3赢咯，应该学生方案。 我咪就系话咯，学生咯。 我就记得人力系685票嘅。 考我记性。 系，得啦，你 头先大声啲啦。我冇理由。 大声，你头先都好大声啊，又。 学生、啊。 又要话小姐。 一定系学生 嘅。即系大家几时见到阿卓佳佳第一次喺电视上面郁郁而谈呢就係、是、透过613嗰个议题。 开记者会。 係啦亦都大家都会记得 Willis 係有份呢嗰日冲同埋俾人拉。 嗯。 即係香港嘅社运就由呢啲大家一路认为佢係左交嘅人第一次攞足叫门。 一路话人哋唱 K, 散水嘅嗰啲人就去做呢个行为㗎嘛。 係啦。係咪 亦都有一个啦。咁呢件事上面我亦都要表达即係表扬一下黄杨达啦，係咪佢冇记错佢 采访係咪采访 佢唔係去采访，佢拱住龙门叫人入去。 唔係佢係情急之下所以讲错嘅佢话。 洗定嘅咯，有啦，呢啲又唔系勾错啦。我而家高度表扬你啊，黄杨达，你而家为香港民主运动付出啊，而家你唔去坐捻咗呢几个月咧，你唔系英雄啊嘛，你明唔明啊？坐捻咗我咪叫你做英雄咯，系嘛？ 草光环啊， 系、草光环，今次一个光环，下次就59个光环，系嘛？大家都会记得你嘅，你都菊花开59次，大家都会记得噶。我觉得呢个简直系一个功， 唔会开59次嘅，唔好乱嘛。 而家唔使噶啦，照 X 光噶， 亦都告你。你要坐咧，都唔系出入五十，都唔系出入五十九次嘅，即系唔会有五十九次呢样嘢，唔好乱谂。 系开几多次都好啦，系嘛？即系613啊，当然有佢嘅影子喺度啦，系嘛？当然要喺黄杨达嘅英明带领之下，即系村民先敢冲入去啦。原本系村民啊，只会喺会场嘅啫嘛。记唔记得村民唔系咁谂呢句说话？边个讲噶？ 村长 系点解会有个村长嗰个名啊？村民唔系咁谂啊嘛，因为 系一手揿住人哋个铁马啊嘛， 一手揿住铁马， 咪边个？ 嗰个而家讲六二零，唔系六一三，嗰个系讲紧唔知六二零六二七， 六一三， 系好多次噶六月 六一三，六一三先系第一次冲得最犀利嗰次， 系啦，因为当时有人就唔单止用竹枝， 即系墙都。碎埋嗰次嘛， 但系有一班人就 长系觉得走火门嘅嗰个装饰品， 啲胶胶地嗰啲啦， 因为你事实上系带起咗一个所谓叫做好严肃嘅问题，就系、是、如果真系要冲击条线，应该画喺边啊嘛？即系如果你系，喂，如果你 暴力噶啦，呢个已经， 你需唔需要揾铁马撞，或者可唔可以掟砖掟石？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往后个抗争运动发展落去一条好重要界线，大家应唔应该要讲？咁、那个问题就系、是、村长喺嗰方面就系、是，我哋觉得用铁马系唔啱嘅，你可以用竹轿，你个人可以推系嘛，可以冲入去，甚至乎你可以拨开啲人，但系你唔可以揾铁马撞。啊，村长嘅美名系因此而嚟。 咪主要嗰阵时我哋都好似做过节目，都有讲、那个论点就系撞烂咗块玻璃好危险啊嘛。 系，即系警察系会由于呢个危险， 我觉得好难咧喺个一分十几廿秒之间咧有一个好完整嘅关于爆唔爆玻璃嘅论述出到嚟。 咁似一个嗰啲电光火石之间咧 系 好难， 我会觉得 控制到嘅。 但系我会觉得黄浩明系啱嘅， 即系唔好用铁马。 即系考虑嘅安全 喺嗰一刻，你系唔应该用铁马去做一啲破坏性。 真系撞玻璃系极之自己都伤啦。 因为好简单，碎玻璃整伤人，你告嗰条罪系唔同。第一，第二，你系有机会引致到残害。 嗰条罪可能一样，但系受罚嗰、那个罚嗰个程度。 唔知啦吓，咁嗰时就希望 即系嗰时点解会有冲入立法会呢下嘢，就系因为其实立法会本身系入得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 立法会其实 系 入得噶，系因为咁咧，佢先至隔晒你班人出边围住咗，变咗系 几重铁马咯。佢哋 之后亦都系因为呢啲几次嘅冲击行动咧，就令到立法会咧就要起咗做高墙，系嘛？从此门常开就唔系门常开，系门常关啦，咁咯，系嘛？一路讲到七一吓，人 六二七讲埋啦。第二次 頭先都係講東， 即 係 東北呢個都係燃起曬成個社運界， 通過咗， 燃起曬成個社運界嗰團火啦， 係咯，即係通唔通過嗰個前期撥款，其實我覺得， 因為嗰次就冇表決到噶嘛，六一三，跟住就押後到下個禮拜五再表決， 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 ，OK， 你而家表決贏咗啦，你前期撥款批咗啦，咁係咪即刻整咧？咁當然唔係啦。咁我覺得 仲要過財委嘅， 亦都覺得你之後 咗第一關。你俾佢过得一关，系系。 我觉得次次都会冲， 喺财委会嚟嘅。 我觉得次即系我谂次次都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嘅。我真系觉得。咁东北事件之后就去到 七月啦，系咪啊？ 又七一啦，系嘛？ 六二二就系、是、头先讲嗰三个方案嘅全港市民集体电子投票啦， 民间 但系有实体票站嘅，我噏错嘢喂。实底 喎，喺度讲喂，实底 实在系牛底票站， 就系大家见到喺 Facebook 度 post， 系啦，廿二又开始投票，投到30号， 我嗰时真系出去拉票噶， 有我之前我见到 啊，哇，都有喎，有开帐幕喺度喺大围度拉， 系啊嘛，问人投票未啊，投票未啊，有啲人对你笑，咁你自己投咗啦， 亦都 有见到你，跟住想个口 啊，哇，但系攞晒自己部电话出嚟俾人投票啊，嗰日， 即系呢件事亦都掀起咗即系近年最大嘅网战啦，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对 苹果 down 晒咯。 苹果同埋选举网站嗰轮嘅cyber 咩一秒钟400万 嗰 人点击，吓死！ 即系你可以睇到，其实系碾咗成年，尤其是系当嗰三个有公民提名方案赢出嚟嘅时候， 即系点死噶嘛？系咯， 成个开始会有一个好大嘅 confrontation 嘅文情就喺嗰度出咗嚟。 系 咩？但我第一日真系好感动啊！你成个 Facebook 嗰阵洗版就系我投咩投票料咧，咪有个 vote 系咪嗰个？ 我记得好快就上到70万嘅，我记得。 唔系第一日，第一日已经十过十万。 系 咁啊，去到七一啦。 我哋嗰时讲笑讲话，如果个增长咁快咧，投票会唔会最尾投咗出嚟，会变咗过咗过咗六百万咁 八百万， 咁咪令到你成个投票好 ridiculous。 佢哋就话啲人系咁投啲假票咯，惊嗰啲人就谷到你真系变咗八百万咯。 唔系嗰时 Cloudflare 系做到好多嘢嘅， 咁但系都 OK。 咁所以其实成个六 埋单几多啊？埋单。 哇，系 投咗 八十万， 八十 八 十 几万， 八十八万， 系啊系啊，即系成个六月就酝酿咗香港热一。 真普联赢， 真普联系33万 票王， 就做咗票王嘅，就赢胜过咗学界方案嘅少少 少少，就人力。 人力方案都10%噶， 好咯，劲咯！ 如果你系选举嗰啲票就劲啦， 劲啊！ 比例代表制都每区一席嘅大佬。咁啊去到七一啦，系嘛？七一今年 又 skip 咗， 又 skip 咗 627啊，仲有 咪讲 头先 讲咗咯， 黑衣 唔系627，你睇下下边 边度下边 新界东北投票啊，成堆泛民冲晒出去抗议唔亮声，跟住都照揿掣拣过，咁都唔讲，搞错头 先咪讲咗咩？ 头先讲咗东北呢个议题。就冇讲 投票啦， 冇，讲咗个东北嘅议题，但系冇讲过吴亮星啱啱，即系佢趁乱表决啊嘛，表决完之后，全部泛民嘅议员系走出去指住佢闹 啊！我冇讲呢，但系我讲咗就过咗。 嗰一刻咧，系你未见过泛民啲所有 咁齐心 咁团结嘅。 我阿姐啊， 系啊， 都离开个位啊，平时屎忽黐 筋啊，除咗网民之外，即系咁咧， 即系唔会，即系乖嘅学生，即系唔会。 阿万必争啲俾人赶出去咧，佢哋系涌晒过去。 你知阿碧云姐 包围万必，唔俾佢赶万必出去 啊！几感动啊嗰下。 嗱边个？ 即系阿碧阿火人邪神都。 火人邪神，你都叫火人邪神啊？喂， 围住 你喺党里边开会系咪咁叫？ 喂，火人邪神今日有咩讲？ 系啊，冇揿错仔得噶啦，跟住围住啊， 冇揿错仔，佢成日揿错仔喎， 哇，几感动啊嗰下，真系，万必即刻，哎呀，我觉得万必好可怜嗰下，唔系即系好阴公， 我未见过，我好耐未见过泛民咁齐心啊，佢一齐去反，一齐去反嗰件事啊， 系咯， 咁但系咧，佢哋居然都可以夹硬投票，夹硬通过咗， 就系等你离开位即刻投票。冇啦，呢啲真系输紧嘅，其实 跟住吴亮声觉得自己好聪明咁咯， 系咯，即系个个起晒身喺度走行嚟行去咁 啊！啊，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讲七一啦，系。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嗱，头先咧，嗱，等我插开先。头先咧，你睇到成件事，成个社会对嗰个政府不满啦，立法会嗰种制度暴力啦，啲人行晒出嚟，夹硬揿制投票啦，即系你可以睇到成件事，成个政府做啲嘢系几咁夹硬。 但系你觉得立法会真系废咗咯？ 咪事实上，立法会有民主 党 之后都好似废咗， 食屎啊！ 咁啊，即系政改一 有抗争嘅嗰次，系咁已行出位啦， 系啦。 大佬，真系阿姐都行开位啦，大佬，唔系讲笑。 啊，好啦，唔抽你水住啦。 所以其实六二七嗰个夹硬投票咧，系令到更加多人觉醒咧，觉得咧。是要同你 再推 你同你做啲再犀利啲嘅嘢先有机会去制止你。 即係觉得冲你门呢都好似即係唔行到唔够激进啊。 是 即係唔够到破。 唔够不合作。 係唔够不合作啊。即係亦都酝酿咗，因为好坦白讲嗰次冲呢系电光火石之间嘅事嚟嘅，即係唔系酝酿咗好耐。咁你变咗你唔系咁多人参与嘅时候，其实泄气，即係其实冇人泄气，即係好多人觉得喂点解冲门唔叫埋我啊，系咪有好多人想做呢件事㗎嘛，不过即係电光火石之间嘅 搭车。好彩冇去。 其实酝酿咗好耐，大家始终都係有想冲过。 但你哋 expect 咗嗰晚係咁嘅咩？ 吓几时啊？ 我真係完全呢，我突然间嗰晚係睇 TVB 新闻嗰啲呢。哇，我点解咁嘅突然间。 嗰时有听过。 咁暴力㗎。咁。 都唔系好暴力。 你哋民主党觉得呢个好暴力啫。 成年冇呢啲嘢㗎嘛。 冇乜力啊。 係啦，冇乜力㗎嘛，突然间嗰下 门 呢。 呢啲呢就未见过大蛇屙尿，就係你哋贵党嗰啲人啦，係咪？一个进步嘅社会，喂，你抗争唔成功，你就要諗下点样升级。 我又冇见过烧车胎。 点样啊，你唔好立乱讲，呢个说话会被记录在案嘅。我就冇见过人烧车胎。 隔篱嗰个咪烧过囉。 系， 系 俾人拉咗啦， 拉咗咯，系咯，罚咗。 同山， 佢即系佢找数啦，但系已经 找数，我就系，因为我未见过啊嘛， 我未见过刘伟兴出嚟烧车胎同瞓街， 我都未见佢瞓街。 瞓街兴冇瞓街， 系啊，瞓街兴冇瞓街，瞓 街兴 我冇见过，咪代表冇啊嘛，大佬啊！ 嗱，你又喺度语言艺术啦，嗱， 唔系我真系冇见过嗰啲图啊，相啊， 嗰时冇相机嘅咩？ 唔知道，喂，唔好越差， 嗱，你 搵得出嚟 啦， 唔好越差， 我就系见过佢吊带背心嗰个佬， 唔好越差越远， 唔好越差， 系好嘅， 2014，2014而家， 七月， 所以就学联就即系宣布七一，佢哋会预演占中。就是会， 喂， 你唔记得噶？有冇搞错？ 失忆啊你？ 学 哦，你有份？喂，嗰单嘢应该响躲噶啦，咁就系七二啊，讲紧5/11啊，讲紧被捕人士。 佢哋话讲宣布咗要留一晚，留到第二朝八点啊嘛。 唔系我占中，我谂到第二啲。 即系呢个其实系破天荒啊！咁耐以嚟咧，未试过系 走啊嘛，佢哋 主流嗰班嘅即系争取民主嗰班民阵嗰班都话会留守啊嘛，未试过噶，次次都系叫 走噶嘛， 次次都系 散水散水，次次 都系佢哋叫人走， 次次人力最后噶嘛，唔知人哋出发你都仲喺修顿， 好大嘅进步嚟嘅，我同意吓。 点解即系嗰镬咧？其实你话嗰班人系咪系？其实我唔知道，其实你哋有冇 behind 度先嘅料咧？就系话嗰班人有心系坐天光，系点样？ 一早讲咗噶，一早讲咗，学联一早宣布咗噶啦。 佢冇谂住，因为 和平俾人抬走噶嘛。嗰时之前嗰几日，苹果已经影晒黄竹坑，已经系清场我嚟做。 但系嗰阵时啊，大教授都系唔谂住要发动呢个占中。 系嗰时你哋成日 嗰镬就甩咗水， 喐啦喐啦喐啦咁啊嘛。 系嗰镬就佢俾人 喐啊嘛， 佢俾人叫咗成年噶啦，叫佢几时发动啊你？ 但我都佢有个 timetable 要过咗第一轮咨询啊。 咁啊，最终511个人就俾人抬咗好多钟啦，系嘛？最 哇嗰晚真系辛苦， 真系抬到听朝八点都未抬完。即系当然有，即系当然个事实就系话，如果你 set 个 target 就系八点之前唔可以俾人拉晒，而你个行动啊，真系拉到八点之后咧，即系你都 consider 一个 victory 嘅。其实系吓， 系挨到八点啊，最尾 吓 夹硬挨。 八点几， 亦都真系你会见到何俊仁啊，咩陶君衡啊，即系你知佢而家唔系好活跃参与啦。 佢哋系凌晨已经咪拉咗啦。 第一批，第一车， 一两点已经玩完咗啦。 系，喂，即系嗰班人都好踊跃，嗰日俾人拉，即系你会觉得，喂，民主运动去到呢一点咧，其实已经有好多所谓本来觉得自己温和嘅人，都系行出嚟。喂，我觉得而家系适合一个时候。 嗰次其实你问我，我都好感动嘅，即系我觉得终于啊，呢啲咁 呢班人终于都会落水啦， 终于都即系落水啦，真系 重出江湖咯。 终于佢，而且佢哋去做咧，的确系引发咗好多啲唔 睡觉中嘅人系醒咗咯， 愿意出嚟陪你哋一齐坐低俾人拉嘅。是多了很多咩人 嘅，其实真的很多嘅，你见到啦，成个黄竹坑都是旅游巴，真系周围都系。 好多人亦都系第一次咁样俾人拉啦，即系好多人都冇试过啦。 一个经验嚟嘅。 咁啊，七一游行之后，七月要讲嘅就系、是、咁，当然系世界杯啦，系嘛？咁世界杯其实冇咩特别发生嘅。咁但系有一场 输晒咯，花生足球。我第三嘅 呢啲好冇公共性， 即系啲冇公共性咯。 你自己讲起先嘅， 我冇讲啊。 OK， 系嘛？ 喂，咁快跳去 我 下一节，唔系快跳去下一样嘢，就系呢个七月中 19号嘅 阿姜蓉签名事件啊。 姜蓉签名事件咧，就因为咧嗰时因为七二泛民俾人拉咗，即系好似闻到味，大家都觉得占中就嚟迫在眉睫要发生啦。咁於是呢突然間就有個人突然間跳出嚟，就好積極咁去 organize 啲唔同嘅 campaign， 即係佢就唔再係寫文同埋即係發表言論啦。 唔係，佢就話你哋真你哋嗰次公投有88萬嘛，請我簽個名我都多過你啦咁樣。 佢就真係要即刻去 點 係 系你继续，你继续， 即系即刻要做一件事咧。 你唔好掹我， 唔好掹我。OK，sorry 咯。 啊，唔系， 我系一路借紧啊。 你 iPhone 定 Samsung？ 多拿个电去插，因为冇电。 因为多拿嚿电咧，佢有条八爪鱼咁嘅线咧，好系好精彩嘅。即系佢一嚿电咧，好似有绿色八爪鱼嘅线咁，一缝缝出嚟四五条。 唔系，因为咧，其实你睇你个 charger， 你就知道你个人系点样嘅。我咧就系、是、一个 charger， 咁多爪 ，no， 系我系好中意 share 嘢嘅，所以我嗰个 charger 咧，嗰条线系有一个 iPhone 头，一个 Samsung 头，一 iPhone 6同埋 iPhone 旧嘅都有嘅，同埋Samsung 咯，系咯， 嗯， 哦， 即系我唔系自己用乜嘢，我就有 淨係嗰條線。 你都係想讚你自己 啫。我叻啦叻啦叻。 唔係，因為成日啲人就問我有冇 iPhone 6條線啊嘛，我話冇啊，咁我因為買一個有嘅咯，但係我自己冇 iPhone 6。 唔係啊，其實頭先翻翻嚟姜蓉先，我就想叫姜蓉翻英國啫，其實。 Oh, OK。你系指住我唔知 找数啦，叫佢条友仔又话占中搞得成，我又翻英国， 咁啊讲两句佢又有几 把 头条啦， 你老板。 咁姜蓉啊，当然 系继续。 我见到出边有人放闪，于是就即系 可耻啊， 简直系可耻啊！ 谴责啊！ 我嘅谴责你头先嘅行为吓、啊，唉，即系呢单嘢真系。我哋讲2014， 人哋个靓女 operator 喺度 做紧嘢， 喺度台话闪卡，喺度拍照， 喺度集邮， 喺度集邮， 强烈谴责， 干扰埋我哋嘅节目嘅进度。 Come on， 我哋所以一阵会蚕食菲律宾监察院15分钟， 系我哋一定会，而家讲定先啦，系嘛？ 讲明唔算整蛊， 太闪可耻。好，继续。喂，讲嚟讲系七月啫，大佬， 系啊， 讲到年尾啊，大佬， 喺度， 唔掂啊， 住咗。 咁世界杯好多场波都冇乜人对嗰个球赛结果有兴趣啦。 你讲姜蓉收集签名啊？ 我而家就系想令个进行快少少啊！你哋一路就系讲紧， 但系跳过咗，唔系，快啲讲翻周蓉个游行先。嗰、那个 周蓉 签名， 周蓉嘅签名系运动，因为佢历时一个月嘅，7月19号咧，只系一个 opening day 系嘛、嗯，即系佢未公布噶嘛。时间一路发展落去嘅时候，原来有一场波大家都好有兴趣嘅。系嘛？阿游小姐就 insist 呢件事一定要系喺我哋嘅大事表当中嘅。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直头系2014年系大大大事啊，男人界嘅大大大大事。 系咩？ 冇错， 就系一场波，大家都会喺网路上面搜寻过嘅，就系一个冇马赛克嘅马 赛 对 波 图嘅一幅相， 跪求佢喺度，朋友朋友朋友咁样咯。呢件系咪大事先？系咪要回顾先？ 系 咁当然都 你系唔好回味。 头先又查咗人，而家又讲。 咁又尊重你啊嘛？ 回味啦，即系我都系讲一句啦。胡乱发布呢啲人要俾人拉啊！ 唔系啦， 我哋都系冇， 因为有啲姓黎嘅喺边度发布啊？ 系啦，又系朋友叫声朋友有带有片。 你知唔知阿斌叔 PM 我问我攞片？ 嗱，呢啲咪朋友咯？ 边个斌叔啊？ 阿斌叔啊！唉，唔该，斌叔。 朋友呢个时间出现嘅咩？ 啊，咁啊，咁啊，同对，即系同嗰张相冇关嘅就系7月26，7月26， 即系有翻同啲媒体有关嘅嘢， 媒体嘢嚟嘅都系、 啊、新闻自由， 主场新闻， 坟场 间边坟场新闻， 咁啊突然间结业咗啦，咁啊三个字，我恐惧。咁今日睇返呢單新聞，大家就会觉得 喂佢嗰时寫嗰段嘢好鬼怪嘅啫，咩我恐惧 我 唔判。 其实何韵诗一个访问透露咗一件事嘅，喺主场新聞執之前呢，即係其实大家可以搵返何韵诗个 blog 定唔知咩，即係定喺 Facebook， 佢详细讲过阿蔡东豪接触佢呢件事嘅。佢讲緊第一次接触佢呢係讲緊七月前嘅。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将近知道自己会恐惧嘅时候，你会唔会做一个咁嘅举动要韩师？ 系咯， 即系话嗰件事系发生得好紧急、好短时间嘅威胁嚟嘅，呢个系。 我觉得系突然间有一件事发生咗，令到蔡东豪即刻要 接到，令到令佢接得好急啊！即系佢连佢啲人都冇通知就砰一声就接咗啊嘛。 吓，咁即系所以好多 酒楼嗰啲落闸，跟住第二日翻工冇得翻。 系啊，就好似嗰只啦，即系连员工都唔知啊， 翻 工 唔攞锁住啊！喂，我哋翻工入架新台，突然间揿几次，慢慢入唔到 嘅， 系咯？突然间有啲债主临门呢度拍，陶君行，陶君。 冇抹黑，冇抹黑，政治抹黑啊！呢 咪系咯， 咁喂， 衰嘅人 吓，咁主场新闻突然间结业咗啦，系嘛？即系呢一刻睇翻呢个新闻，果然系喂，啱啱人哋开翻坟场新闻，开翻立场新闻， 立场系咯， 立场唔系坟场，但坟场都搞到出色啊！咁喂，你啱啱立场新闻，咁啊嗰件后话啦，系咪？咁啊，去到八月几啊？ 而家我哋去到七月啫， 七月尾就主场新闻 去到八月啦，终于去到八月啦，Donna出场啦，Donna 出场啦，系啊 ，Donna出场， 等等等， 你喂屎， 冇错啦，就系呢个通过咧，不信任呢个律师工会嘅会长林新强啦， 不信任， 咁啊，跟住五日后佢就辞埋职咯。 你记唔记得佢嗰时真系好激噶，佢冲出嚟话佢咩支持一国两制白皮书， 系咯， 我代表律师会讲嘢啊，咁样噶嘛， 系啊，我真系睇晒所有 啲律师系， 唔系佢就系其实前年嘅十一月，唔知佢接受 ATV 访问。 先嘅，跟住嗰人要佢讲英文，跟住我 讲啊 ，translate in English， 系咯，唔讲咁咯，跟住就开始大家识得呢个林生 强。佢唔好似阿许 Sir 咁啊 ，I love recap in English 咁样咯。佢就系几有吉屎，我唔。 He doesn't know even a bit in English， 系好嘅。咁佢系唔知点解唔讲啫嘛。咁跟住系咯，几日后就辞埋职啦。 嗯。 咁但系佢就因为一路护航咯，帮呢个白皮书。所以就激起咗啲律师， 但系嗰镬你哋都好落水啦，即系叫做好 committed 啊！即系我觉得， 其实真系鸡蛋乜乜高墙啊嗰啲。 因为你嗰时喺个节目度提过就系话，即系要通过呢个动议咧，其实系好难好难好难嘅， 梗系千方夜谈啊！ 因为第一，好多人会惊投咗票之后会觉得人哋觉得嗰间律师楼系反中乱港啦，亦都唔系咁多人 endorse 呢个 活动啦。机器真系发动得好劲啊嘛， 同埋大家都系点讲啊？嗰啲 交数啊嘛， 有身段嘅人啊，点会行去排队同你投呢咁嘅票啊？行去收盾要排个圈， 即系佢围住个收盾嗰个 building 一个圈。 吓，所以去到最尾嘅时候，投票公布结果嗰刻咧，阿 Donna 又喊啦， 又劲喊揽住晒咯，个个都 因为冇谂过赢啊嘛，我记得 真系冇谂过，我直头啊一声咗好大声。 如果大家想重温，可以 kick 翻搏击会嘛一集。 系一个专 题， 就 系嗰集啦，大家知道嗰集噶啦，系嘛，冇人唔知嗰集噶，系嘛。 但系咁啊，就系因为呢件事咧，我先有啲阴谋论啊嘛，就系话即系其实共产党最惊就系不记名嘅投票。 嗯， 咁于是乎，哇，原来真系俾你哋投咧，你哋系投到嘅，系反到嘅，系令到一个人落台嘅。哇！跟住以後就觸發咗之後嗰啲揸到碾實你哋嗰啲啦。 咁呢單嘢算唔算係即係確立咗八三一嘅 大 陸集 咯？係咯，落到密不透風咯嗰集，丁點都唔俾你玩到咯。 阿游小姐知唔知嗰三個集係咩集啊？ 唔記得。唔系否决咗公民提名咯， 其实好几样嘢 ，keep 翻嗰个千二人嗰、那个 嗱，首先保留翻提委会咯，千二百人个提委会 咯， 就系要参照翻而家嗰个选举委员会嘛， 四个界别咯， 四大界别， 即系渔农有30票嗰啲咯， 系冇错， 法律界都系30啫， 系 嗰啲咯，唔系60，渔农 界 60， 渔农界系多过法律界啊嘛，你死 多一倍， 系 啊，而且系全票制啊嘛。即系获得头名嘅人系， 你一定要通过提委会嘅一半嘅票先至俾你 过，呢个先系重点啊！ 即系话换句话讲，你 你攞 泛民入闸系已经系不可能噶啦，因为我哋攞百零票啫，算 系啦， 百零二百系攞二百。 如果你要攞一半，即系攞到六百几咧，系冇可能。 你攞601票啊，嗰个人啊，先可以入到闸啊！即系讲紧呢个唔系一个进步，系一个倒退。 咪咯，民建联都冇落呢个闸啦。嗰时佢个方案，佢都可以提到1600人。 跟住嗰啲公司票嗰啲又冇搞啦。 唔系咯，唔理你，一贴翻。 即系完全冇扩大嗰个所谓嗰个选举委员会嘅 冇啊， 就 碾实咗咯，仲要。 即系连少少都唔俾你啊！就话俾你知，乜交叉嘅嘢都冇啦。 其实8月31号都好多事发生。 喂，其实都摆明夹你上桥，摆明同你玩对着干嘅啫。 系 啊，系啊。我系咁落啊，就都话真系可能因为少少，原来俾你哋投票玩咧，系你哋真系会赢噶，咁啊， 所以成日话咩法律问题， 少少 risk 都唔得咯。 喂，你成个决议系人大提出嚟嘅，发咩律问题啊？佢个决议可以改噶嘛？佢开90几次会，次次啲决议都唔一样噶啦。林郑月娥， 北京讲啲嘢都唔算数噶啦。 决议系喺开会前已经有噶嘛？佢哋。好，八月三十一号，仲有好多大事发生。 就其中一件大事就 是我就啱落机咯。 八月三十一号系小弟结婚啊， 即系今年系真系好似几个 月。所以嗰日咧忙到呕电，嗰日忙到呕电。 喂，你唔系八月三十咩？三十一啊？ 三十一， 你又 challenge 佢唔记得几号自己结婚啊？啊，游小姐你真系阴毒啊！你真系阴毒啊！你问我， 你唔使讲啦。我女朋友我老婆唔听嘅，唔使讲。你嗌到啲大声都冇用。 但点解我冇理由 啊？好，下一个 topic。 好，下一个 topic 系 一咬地。 九月啦，已经逐 渐。咪住你星期六、星期日结婚啦。 立唔立？ 你死啊你！三十。唔系，因为谂谂下，如果我三号落机，我一定会去饮你个餐。点解冇饮就系因为30号。 嗰个咧，即系好似嗰啲 耶， 七一占领都系七二俾人清场啦。即系嗰个系一个横跨两日嘅行动嚟嘅嘛。 激 你黐线啦你十二点前你都散咗席啦。 12点我先做正式要做嘅嘢啊嘛，啱啱啊？ 但系你咩？你签字嗰下系30号啦啩？你死啊你！ 你想喐我唔到嘅，我结两日你吹啊？ 唔系，我想问我冇理 理由唔去饮，咁要我嘥头落机。 哦，好啦好啦，讲到九月啦，系嘛？ 系咪先？ 九月就 靠数啦，头先又串我啦。 九月点样开头好？ 点啊？ 开个头咪剃个头先咯。 啊，哇，非常之好嘅开头。点样开头啊？就系、是、剃个头先。 派教开始派教。 大家都会记得九月九号咧，就系占中三子。关同你知咩事？九即系占中三子同埋好几个即系比较有代表性嘅人物就开始剃头啦。 史宝奇都有份。 史宝奇都系剃头其中一份子啦。仲有阿谢晏陈啦。 喂，你净系俾我旧电冇电嘅喂。都冇嘅，冇喐过嘅，差十几分钟，一个 percent 都冇喐过嘅。 咁除咗四眼诊之外，仲有何连山啦，即系唔止占中三子，系有好多人都喺嗰日剃咗头嘅。咁其实剃咗头就代表住一样嘢，佢就喂主意已决啦，系咪？即系剃度嘅做和尚，大家都系立心啊， 无法无天啊嘛，代表。 系 真系差唔差到啫？嚿电， 唔好理我住，你讲啦。 我阴阴阳阳讲唔到。大家睇， 我其实好惊讶，陈淑庄都剃光头，其实我都几佩服佢啊。 即系你肯啦， 作为一个女士咁样剃光晒个头， 佢哋有问过我噶，你 佢接你又冇啦， 断然拒绝。 即系老实讲，你就唔好啦。 唔系佢真系嗰日撞到我， 即系你要知道咧，可能陈淑庄 我咩都做，除咗剃头。 陈淑庄咧，即系好多嘢咧，佢啲朋友唔会做系咪？阿 Donna 你啲朋友会做噶。跑马同赌波咧，系唔可以对住光头嘅人哋，你知唔知啊？尤其是系女人，系咪？咁日日望到你个光头，咁仲使赌嘅？系咪？你要知阿 Terence 嗰啲系嘛？我哋最捧场嘅花生友系嘛？我哋金主。大佬，人哋要买马噶嘛，见到阿 Donna 剃个头，咁啊点咧？系咪对住笑又唔系？一见到你，唉、哎，又另咩面啊嘛，唔好剃头啊，所以你就 系我哋而家冇乜时间，都去到九月几啫。 我都系九，我谂我哋讲， 我哋冇可能呢集 冇可能讲晒， 冇可能完成大事回顾今年，作品失败， 可能分开 失败、 啊，分开有啲拍， 因为快啲去一去落 去，因为去落去咪就系九二二噶啦， 我哋有层次噶嘛。 嗱、啊，我哋跳咗十八号个苏格兰公投，留翻俾阿一四一。 系 系， 呢啲咁国际咁有视野，呢梗系留翻听。 嗱，我哋决定喺呢一集个 post 度 caption 咧，我哋 tag 翻一四一落去，啊，将呢样嘢交翻个波俾一四一，系咪？ 苏格兰公投 系嘛？ 一四一交俾你。 九月二十二号学联启段大专罢课，嗱呢单嘢就紧要啦。嗱，点解会出咗呢个日子咧？大家有冇谂过？即系大家知唔知啊？ 唔知吓， 佢真系 plan 咗十月一号，佢真系 plan 咗十月一号搞事噶嘛？ 即 呢个系一个好紧要。 咁你廿二号点解廿二号啊？ 一个礼拜咯。 七日之后廿九号同埋 有假期啊嘛？嗰几日系一个 weekend 嚟噶嘛？你唔记得咗啊？ 我想补翻少少，因为其实831个决定之后咧，跟住系唔知阿李飞嚟香港咧，跟住已经佢哋已经系佢哋喺天马公园嗰度搞咗个集会，就系、是、去即系鼓励翻大家嘅士气啦。831即系唔系死嘅，我哋而家预备公民抗命啦，咁样样，跟住就去咗君悦酒店嗰度包围啊小李飞飞架车嘅。 系、啊，我记得个台式。 咁嗰日咧，佢哋学文思潮啲僆仔好犀利噶，佢潜一早已经潜入咗去君悦酒店里边噶啦，跟住咧佢无端端俾人开门入嚟，跟住就滴咗佢出去就拘捕佢哋啦。 你哋仲话俾人爆房喎，真系 有嗰时开始咧，就已经系咧香港警察重写香港法例嘅， 冇错， 系冇任何嘅理据都可以照拉人。 佢话叫咩酒店职员开门俾佢哋， 呢单嘢都紧要嘅真系。你去捉咗嗰几样嘢，但系嗰几样嘢即系佢哋曾经何时发 抬佢你出去嗰个花 丛，咩怀疑去做啲乜嘢？咁完全冇理据嘅， 合理怀疑啦。总之佢哋，唔好理，系继续。 咁啊去啦，系啦。 喂，但系嗰张相真系好有 impact 咯，喺中大嗰个百万大道嗰度咯。 吓， 哇！我都未试过见到个百万大道满人满到咁样。 因为系一个所谓叫预嗱，嗰呢单嘢我真系正式系远占中啦。因为你占中嗰时酝酿就已经唔系瘫痪中环一件事啊。 嗰阵时都冇谂过，原来咁犀利，可以百万大道多人多得咁紧。 万三人啊，百万大道 系啊！你当会见到一齐咁多人喺百万大道坐低嘅时候，你会知道，喂，轻轻力吹啊，鸡都有呢个人数。你讲紧九月廿二号，你系未所谓有咩催泪弹，乜都冇，你即系证明咗有一万人而家摆明同你搞噶啦。如果戴耀廷喺占中三子，佢哋设喺个底线系最少有一万人参加呢个占领中环呢个运动，喂，净系百万大道嗰一日啊，数人头。 嗰个九月廿二嗰个礼拜咧， 我系成日都见到吴凯仪，因为有单案佢做紧 吓，系啊， 佢都话有一日去公民广场嗰度教书，即系去天马公园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就呢个罢课就正式就喺公民广场嗰度，同埋即系嗰笪地方啦，即系正式有啲讲堂啊，又或者有啲 time schedule 系聚人喺嗰度。 其实嗰时好犀利，系每晚咧都有成几万人喺嗰度， 系 就每晚 几千几千， 即系好多人。佢每晚都话有冇咩行动可以升级去做嘅，即系嗰所以有一晚系上咗礼宾府嘅， 即系大家都焗紧人嚟啦。上礼宾府好似嗰晚我都去九月，即系 系啊，我都打俾你问你哋大便啊嘛， 系咯，我哋喺度。咁你正式係醖釀嘅呢個運動，同埋就係話大家都會知道，就係話呢一個運動唔可能脱離學生咯，因為係有一班學生佢參加咗罷課而坐喺同一笪地方，而呢一班學生喺政治上面動機係最純潔嘅，佢基本上只係想改變香港唯一一個目的，佢唔係同你搞選票，唔係同你成，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之後嘅嘢，政黨參與度係其實基本上係少 嘅 喎。 啱嘅，啱嘅 吓，咁你九二二之后咧，就去到 九二六啦， 九二六啦，就正式学联同学民思潮，就喺个天美道出边集会啦，吓正式。 我哋嗰晚我记得咧，我哋就做紧炮打司令部嘅，其实做下咧就系忽然间，哇，冲咗入公民广场啊，咁样 系啦， 跟住就系嗰晚原来就系阿黄之锋带一队。就冲咗公民广场， 系啦。咁嗰集我记得 唔系佢哋系，就系潮联一齐做噶嘛。 系 潮联， 潮联， 学民思潮， 你好叻，你真系你啲听 系 咯。 潮联， 潮联，你唔知咩新听嚟噶？ 潮 联 对决，潮联对决， 唔系小巴先嚟。 潮联，学民思潮 同埋学联咯，潮联咯，潮联发起嘅两起嘅。 嗰日就已经好清晰，就系请咗阿 David 上嚟，因为阿 David 咧，我哋网友听众咧有份跟阿黄之锋 喺英国翻嚟嗰个嘛， 系啊，就有份一齐冲入公民广场嘅。而嗰日亦都系 讲翻九二六嗰日啦， 九二六咯系啊。 嗰日我哋九二六嗰日系直情系即系走咗落去现场度生活 嚟 嘛。 你 系啊，瞓街兴啊嘛。 嗰日就系啦，佢第一 晚九二六就变咗瞓街兴啦，咪 你系啊？ 系 因为嗰晚佢瞓完街之后，就发觉差佬会赶啊嘛，但系第二朝六七点，即系啲人最少或者最攰嘅时候赶啊嘛。咁于是因为第二日， 因为嗰晚系焗住留守，因为咧佢哋包围咗公民广场，俾差人包围啦。我哋就反包围个公民广场嘅所有出口，就唔俾差人带走嗰啲俾佢哋拘捕咗嘅人士。 系啊系啊系啊，三文治咁噶嘛，你哋夹住。 系啊，即系一层一层咁夹住咯，大家。咁所以嗰日系唔走得嘅。因为你一走咗，你人少咗，佢就变咗开到路入嚟啊嘛。咁你为咗佢哋唔好俾人拘捕， 所以 你就挨到天光，就唔俾差人入嚟，就企晒喺度咯。大家企晒喺度，企晒喺主要出通道入口。 但大家就 set 咗个 target 喺天光，要天幕， 系 谂 住天光咧会有支援啦，谂住。 点知原来支援就遥遥无期， 真系吓 差佬啊！趁 有九二七嘛，多 唔多？ 九二六。 九二 就系差，就系朝头早俾警察冲咗，获啲人走咗嘛。但系个问题就运动就冇散到，因为九二七系礼拜六嚟嘅，啲人就继续。 未嗱，九二七咧嗰日咧，佢哋就系、是、佢用晒盾牌，就喺立法会停车场嗰条路嗰度咧，夹硬打出嚟，就成个画面影得好清楚，就拖住啲女学生喺度行。 系啦，系啦， 跟住就激起咗 民愤啦。 嗰日星期六 单嘢就真系， 嗰日就激起咗民愤，就系、是、嗰晚咧。我哋数过 就有一万几千人走，真系走出去啦。 有成五六万人去咗嗰度， 有冇咁？ 有集会有， 肯定 有。 有 留守就一万几千，因为我都有粉粉街嗰晚。 系 嗰晚就第一晚就大家觉得 嗰晚我 闻到咩 朋友啊，系啲完全唔理啲嘢嗰啲系涌晒， 都系啊，都问 全部人，我都喺立法会度见得翻佢哋，你明唔明啊 ？Exactly， 我又收到咁嘅定位，喂，今晚你会唔会喺嗰度过夜？直情系问啊！所以就嗰日就基本上 守护学生咯，问系咯， 全天候就一齐涌去公民广场嗰度噶啦。咁就谁不知咧？因为嗰日，因为系真系有少少眼湿湿，因为嗰日系咁众志成城嘅关系咧，即系占中山寺亦都喺嗰晚嘅凌晨 就宣布 启动， 正式占领中环， 系 正式启动。 哇！嗰下真系喊啊！我啊喺屋企。 我哋喺现场。 喂，其实嗰阵时嗰下咧，你已经谂唔到有咩理由，佢再唔启动咧， 佢真系冇噶啦， 可能会俾人打。 因为 差两日， 因为我记得系因为嗰晚你知，即系其实花生同好多人 喊啊， 真系谂翻起嗰晚嘅事噶嘛。 我喺个厅度咯，我喺度守紧，即系 stand by 紧啊嘛，睇电视，我睇到真系难喊咯。 你嗰晚系。 第一 好苦啊， 已经喺第一就已经喺现场已经感染咗气氛。第二就系大家都喺度讲紧点样抬啲铁马去堵塞更加多嘅路口， 本来咧 点解会 抬铁马咧？就因为咧。龙汇道嗰边，即系中信出边嗰边咧，系摆、 啊、 本身已经摆好多铁马喺度咯。咁你俾差人几面包围嘅时候，啲人就突发奇想，就移啲铁马过去拦住啲差人。 系啊， 咁就系开始使用铁马嘅。 系啦、啊，嗰晚我都听到， 就由嗰阵时开始用 消息。于是 同埋咧，佢警察因为狂喷胡椒喷雾咧，啲人就攞晒啲遮去挡啊嘛。 啲人 就 开始系啦， 防线嘅。 因为啲人知道啲差佬系会凌晨嘅时候做，唔系诶，即系近朝头早嘅时候做嘢啊。 系， 佢隔晚夜已经摆定晒啲铁马，成日喺。 因为大家就喺七一嗰阵时已经了解晒警方嗰个行动方法。 系 啦，就临天光你人最少佢就嚟清理。 你就已经 develop 咗一个 tactic 系应付啲差人。 临天光嗰阵时。 所以变咗大家去移动緊铁马嘅时候呢，三只都喺嗰个时候喺政府总部门口呢宣布咗占中嘅正启动。亦、都大家系嗰时系振臂一呼，即系呢一刻就大家要。 哼出嚟囉。 即系呢一刻就大家喂好似呢一铺唔。 你唔好喊啦，你咁我又好想喊㗎囉。 即系呢一铺大家。 两个喊啦。 即系呢一铺大家唔企出嚟唔行嘅时候，好似喂下次都唔知几时呀，呢铺你真㗎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冇人喺嗰刻会预计到。第二朝晏昼，你真系会爆出去弹噶嘛？你而家睇翻，你唔觉得爆出去弹系一件好大嘅事？ 廿七号晚， 27号晚咪第二朝 廿八号啦。因为咧，即系我哋通咗顶两晚啦， 系啦， 瞓街兴奋咗两晚啦，跟住我话，朝头早顶唔顺，我翻去唞阵先，已经咁多人嚟啦， 系啦。 咁咧，我瞓醒咧，发生咩事咧？就两点几啦，一开部电视，哇，咩事啊？ 就 一下角度就已经企满咗人啦。 吓， 即系睇翻较早时候嘅片段，就系有多人冲咗出马路。个原因就系因为警方， 但公民广 场班完全封锁晒成个政府。 公民广场班系前一晚已经被人拉晒啦嘛。 公民广场清咗啦， 所以就清完一次之后，第二日因为系礼拜六更加多人聚集啊嘛，嗰晚，于是就令到占中三子正式启动呢个运动啊嘛。 我记得我系香港仔警署， 因为 嗰一招。 佔中心啲啟動咗呢個運動之後，第二日係禮拜日嚟噶嘛，所以係令到更加多人去現場支援噶嘛嗰日，因為大家都知道廿八日朝頭早有可能喺嗰時會警方會出盾牌咧，會清場啊嘛，於是啲人唔想嗰度清場，於是咪更加湧去支援咯，於是嗰日咪更加多人會湧去金鐘站咯。 系 就令到嗰件事一发波收拾，因为啲人涌唔到去公民广场啊嘛，要喺金钟站即系附近徘徊啊嘛， 系咯， 即系去到呢一刻，大家都知道 the rest is history。 同埋咧，我觉得系佢哋警察已经开始用一个策略咧，就 系 将嗰啲被捕人士就分开唔同嘅警署放。 哦，呢个系教学啦，因为九二 八，no，我话俾你听，因为嗰日咧 ，Alex 就喺 OK 香港仔， 哦，你有嘢， 跟住 Lester 喺 俾成件事 西区， 你而家变 一个 喺度喐紧， 系啦，因为阿之峰就喺中区， 你 啱咗咧，佢就唔想啲人去晒一度支援， 你去人生保攞人生保护， 系啦，嗰日就做紧嗰样嘢咯，唔系中间都有，我都话中间咪俾人抄牌咯， 九二八就出晒事啦，即系 系啦， 其实爆晒大爆发啦。 唔係，跟 住嗰時 已 經 係盛傳， 盛傳會放出去彈嘅啦。其實嗰陣時 喺嗰時，你先哇！嗰陣時嗰個， 因為警察， 我哋嗰陣做直播咁滯啦， 上曬 mas， 即係。但係當時大家從來都冇見過出去彈，從來都冇諗過係真係夠膽放出去彈。 係，即係我哋喺街瞓嗰晚係從來都冇諗過。哇！屌你真係嚟噶，你仲要唔係話？一两个卜卜卜咁，大家会走、啊，而你卜咗87个，啲人掟翻出去等个转头、 啊。哇！放第一下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哇死啊，咩事啊？ 系 六四六四咁啊！ 你见到电视画面咯，突然间吓咩嚟个白色嘅超嘭咁样、啊。 我系睇下新闻咧，佢本来 跟住个 忽然间画面转去现场直播之后，哇大镬啦， 大镬啦，系 忽然间转现场画面好大件事。 系啦，跟住嗰个 anchor 就放咗疑似催泪弹，我同阿杨伟， 你入咗麦噶啦，入咗麦噶啦。 阿杨大壮就喺度即系一齐忍嘅嗰阵时，一碌碌嚟碌去嗰阵时，佢就话唔系啊嘛，催泪弹讲少啫咁样。 唔系啊，画面见到啊，个 caption 真系上、啊，跟住仲有 个画面而家不停。 仲有嗰啲牌写住话再咁咧，我哋就真枪实弹，即系会 shoot 噶啦，咁样添啊嘛。有啲话写错 band 咩用错 band。 放完第一下出去弹咧，我以为玩完噶啦件事，因为一见到啲人散开咧，咁、哦 啊、 over， 但系咧，当你见到啲烟一散咗，啲人再行翻转头咧，你知道嗬。 劲啊！ 今次差人大镬啦， 咪咯，我都觉得 即系你唔走啦， 警察死紧啦咁。 因为嗰日即系你见到啲人会掟翻出去弹转头嘅时候，大家都有谂一样嘢：如果掟出去弹系解决唔到呢个现场嘅 chaos 嘅时候，大家会唔会佢会开枪咧？即系大家喺度讨论紧一样咁嘅嘢，于是就从四方八面唔同嘅渠道 ，Facebook 啊，啲人出嚟讲嘢啊，新闻啊 ，WhatsApp 啊，你又收到啲喂，宣布咗啦，喂咩医院啊，将会有重大伤者啊， 所有医生要快当值啊， 有好多留言出咗嚟嗰晚， 劲多啊嗰排， 即系老实讲，即系而家谂翻起嗰日， 咪香港未试过咁乱噶啦，好耐好耐，你韩蒙嗰次， 你最上嗰次已经系真的， 地铁唔停湾仔站，嗰日系地铁唔停金钟站， 系。 系呼吁你啲人唔好再去金钟， 即系好似暴动咁咯。 系啊， 即系你会知道 系大镬咯。 即系 resemble 到六四，即系讲紧我哋嗰阵 situation 就系话六四嗰晚啲消息就系咁流传。即系讲紧而家系亲身喺个电话度睇翻啲消息，从唔同嘅渠道话，喂呢、這个某某有边个朋友啊，佢就系熄灯啦，金钟就嚟开枪啦， 盛传金钟会熄灯啦， 系啊，就嚟会断网络啦，冇电啦，冇电话啦， 盛传红十字会就挂咗十字旗喺门口啦， 系啦，即系嗰晚大家系即系哇， 其 实 嗰晚我觉得动摇系咪真系要走咧？因为如果你真系真枪实弹嘅时候，你真系冇可能要啲学生牺牲噶嘛， 系， 所以但阿长毛就鬼要求啲人唔好走嗰晚。 我哋嗰日咧就做，我哋嗰日就做咗特别节目直播，我哋就冇去现场。 直播四个钟系啊，直播喺我度直播四个钟。 你哋叫啲人走定留啊？ 我哋冇特别讲， 纯粹系做新闻嗰件事，现场发生乜嘢，收到啲乜嘢。因为点解嗰日要突然间移师做节目嘅地方，系因为我哋惊 香港岛 会宵禁， 似乎唔系咁安全， 真系会。 因为嗰日系好乱嘅，其实谂翻起嗰几日。 因为如果你话够胆死话俾人听，你有一个支持民主嘅电台或者点样喺湾仔开紧麦，我真系惊有人上嚟爆胡拉人。老实讲，即系如果要追 IP 都要追一段时间，同埋就系话起码就话掟出去弹都唔会掟。 唔系嗰下嗰个立立乱，嗰个惊慌指数咧，就喺星期一嘅股市嗰度反映咗。 吓，咪真系五个苹果啊，大佬。 唔系啊，但系都系五百点啫嘛。 升翻啦，后面 已经好耐冇见过单日咁样跌法噶啦。即系可以睇到嗰个恐慌指数就出咗嚟， 即系沦陷咁噶嘛。 但系基本上跌五百点都已经系即系预期之内噶啦，即系少少得可怜。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正值嘅时间咧，就节目完结啦，系咪？我哋预计咧， 一四嘅回顾去到一半咯， 去到高， 我哋最 终都系位啊， 即系咁啊，好大镬，高潮位突然间停 ，stop 咁。因为咧，我哋下次咧将会一个准备更加好嘅一个唔同嘅 set 特辑，继续回顾特辑啊， 继续回顾一啲用第啲角度，又或者咧，请嘉宾上嚟回顾下2014年系咁动荡嘅一年。咁希望大家咧下个礼拜准时留意我哋嘅节目吓，八点钟继续 live 啊，今次咧就差唔多啦。 系我哋阿院长俾翻十五分钟我哋啊， 系啦，因为我哋 俾你啦 吓，我哋要转，因为我哋有更加多嘅回顾啊。我哋点可以冇咗蓝毓民嘅回顾呢？系咪？阿院长做得咁辛苦，一个 timeline 去回顾蓝毓民呢年做嗰啲咩嘢？ 玉曼 Stella 佢有， 我哋要玉曼 Stella 啊嘛，系咪？所以讲咧，我 哋要去虫洞啦，离开啦。 紧要，佢哋可以超越时空咧，可以翻转头啊。 The fifth dimension， 我哋交个麦俾院长啊，玉曼 Stella， 院长，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